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汇丰银行获高等法院颁令收回中环总行地下嘅广场业权，不过占领中环行动嘅示威者喺昨晚九点限期过后唔肯离开，今早仍然继续留守。汇丰话会向法庭申请取回物业命令，由执达利收回业权。示威者昨晚举行演唱会，有几十名市民到场支持，期间有人烧衣纸，消防接报到场用灭火筒扑熄。占领中环行动持续接近十个月，法庭早前颁令指汇丰是广场的业权拥有人，被告未得到汇丰批准占用广场，虽然汇丰有责任提供公众通道，但被告的行为已经超越有关用途，所以批准汇丰收回业权。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在北京遇袭，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共同社报道，中方向日方道歉，不过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回应事件时就没有提过曾经向日本道歉。美国国务院对事件表示极度关注，指美国一贯促请两国和平解决问题。南韩传媒报道，两艘中国渔船今日在济州岛对开海域因为台风影响而沉没，超过30名中国渔民失踪。报道说每艘渔船上有17人，两艘船合共有34人失踪。事发时现场海面有强风巨浪。台风布拉曼集结在首尔西南偏南，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横过黄海。南韩昨日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警报，首尔京畿道和济州地区的中小学校今日会放假一日。南首气象厅表示，预测布拉曼今日会为首尔带来每小时30毫米的强降雨。教育科学技术部要求全国17个市和教育部门考虑台风因素作出相应的安排。总统李明博说，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及时向民众发布台风信息，做好防灾的工作。美股是窄幅上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24点，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升3点，收报30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唔够1点，收报1410点。欧洲股市就全线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立法会选举在9月9号举行，地方选区候选人名单编号是一位或两位数字，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名单编号是三位数字，两张选票吸印后都要对接，地方选区选票放入蓝色票箱，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选票就放入白色票箱，记得每张选票只可以揀一张名单，查询电话2891-1001。 香港有太多僭建， 我们需要的是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他们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心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一点， 倾国倾城在数码大声台。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本世纪教学趋势。美国由史丹福大学带头开办的网上免费大学平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注册了，而注册的网上学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而金砖四国的其中三个，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就上升得很快，在四月成立至今增长速度惊人，而令到福布斯都不得报道一下的。而这个课程都是大学的程度，有很多甚至是世界顶级学府的教授亲自录制教学短片，例如是普林斯顿、史丹福等等，只要登记就可以上的了，完全免费。很多课程有10000个登记学生，有些甚至是超过50000，可想而知网上教学和自学的课程是21世纪的趋势的。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6。直播室有老总啦，李锦鸿啦，有大班啊。 好，各位早晨啦。今日咧就一个嘅政治话题咧，几特别啦。我哋从呢个即系 TVB 呢个纯粹噱头去选下普选港者，引申到即系你个表面上想说什么普选，如果机制不配合，当中即系好多问题出现咧，就呢啲咁嘅选举，亦都到最后咧都系黑箱作业啊，照住个剧本去进行嘅啫。嗱，其实今日有个两单新闻都讲到中票，一个就是法庭新闻，就系判咗系三名嘅系中票者就系要系坐监啦，准去上诉。咁呢三个真系咧有点而即系无辜，佢哋唔知点解发生咩事。呢个就系明报都爆出咗咧，系北角有住宅有一个嘅市民就举报咗，突然间屋企收到咧好多张唔同嗰啲嘅选票，怀疑都系中票嘅疑云啦。呢、這个就显示出咧一个嘅健康。嘅民主选举制度，你一定系各方面配合嘅。即系如果当中有太多嘅人为因素或者太多嘅政治嘅部署喺度咧，其实咧嗰度亦都会出现咗好多问题嘅。 啊，但系咧选举事务处反应真系好奇怪嘅，佢真系同人哋解话嘅，真系啊！又话咧，我、哦、嗰、那个业主嚟噶，啊，嗰个咧可能系邮递寄错咗喺楼下嗰个嚟，唉、哎，真系。 其实呢个选举咧、啊，去到今时今日咧。香港一直以嚟咧，过去嘅选举咧都有公信力嘅，但系今次嘅选举咧，因为竞争剧烈啊，因为第一就加多咗10个位啦，第二样嘢呢一个选举今届立法会咧，对将来香港嗰个民主进程啊，即系将来香港个普选咧，有非常重要嘅意义啊，因为如果反对派。啊，点解我话反对派唔话泛民主派？因为而家冇样嘢叫泛民主派，只可以得两样嘢嘅，一个就叫反对派，一个就叫保皇党。嗱，如果反对派攞唔到关键嗰三分一加一嘅议席嘅话咧， 咁啊结啦， 咁咧嗰个咁嘅普选咧，啊。嗰、那个咁嘅政制改革咧，就任呢班保皇党咧， 任佢哋 主宰噶啦。 整个游戏规则就冇得 say no， 即系连反对嗰种力量都冇埋噶啦。 所以咧，中央政府又好，呢、這个诶、啊、中联办又好，土共又好，特区政府又好，系穷凶极恶啊，可以话来势汹汹啊，尽所有嘅力量嗱，尽所有嘅力量咧啊！去赢呢个选举，赢呢个选举咩叫赢呢？就是、一定要将反对派赶尽杀绝，啊，无所不用其极，咁就系咁样样啫嘛。咁所以你任何嘅选举咧，今次选举嗱，你睇到嘅支持建制派嘅传媒，日日喺度咧抹黑嗰啲反对派嘅候选人，一啲咧。鸡毛蒜皮嘅嘢咧可以搞大嘅，啊，又揾三个呢个民主党党员啊，走去 ICC 报案啊，话人哋啊公民党其中一个候选人咧啊就虚报呢个职业啊，啊虚报呢个咸头啊，嗱、啊、副教授同教授当然啦，教授就是一种职业嚟嘅统称嚟嘅，等于 teacher 啊，即系教师。 但你做咩教师呢？你喺学校做主任啊，做校长啊， 副教授嗰个职衔嚟嘅嘛， 副教授就一个职衔嚟，教授就一种职业嚟嘅啦。呢啲就系鸡毛蒜皮嘅嘢。跟住好似又有个候选人，反对派嘅候选人，话佢过去嗰四年喺立法会嗰度咧，啊就滥用公帑，就啊开支咗27万，而27万里边咧，其实分开好多个细项嘅，系、 嗯。 大约系 又话佢系采购上咧系故意咧， 又话招标嗱，等等话招标冇招标噶，即系有个指引嘅，其实系一个指引， 同埋嗰啲项目好细嘅啫嘛，讲 啦，唔系我做过立法会议员，我梗系知啦，林都话嗱，有啲指引就好似话超过40000蚊咁啦，譬如咁讲啦，你就需要揾货比三家， 嗯， 就要揾三家人嚟啊，即系比价啊，咁你呢个系一个指引嚟嘅，就唔系咩。咩利益输送啊？点样利益输送先得？佢买部影印机叫利益输送。如果正就算佢唔跟呢个指引，一时疏忽又好，啊，因为某种原因又好，啊，只要你冇利益，啊，冇得到利益，咁有咩问题咧？啊，跟住一啲人嚟炒楼，炒楼衰得过嗰陈茂波做呢个劏房，即系唔讲唔兴嘅。喂，大佬啊，所以你如果睇呢啲咁嘅报纸，呢啲保皇党嘅报纸，别有用心啊，不断咁去抹黑嗰啲啊反对派啊嘅候选人啊，可以不理嘅。咁当然反对派自己又内乱啊，自己又你打我，我打你，咁亦都咁呢个建制派都系，咁呢个亦都唔出奇。但系咧，最紧要咧，选民就好简单嘅。你问我，我今日都系讲嗰句噶啦。啊，我唔理你咩人，总之一样嘢踢走保皇党，就系、是、投票俾反对派就咁简单。我唔理你咩牌。嗱，咁、 嗯 啊、今日咧，如果你睇网页咧，老总咧就有个小风波嘅，因为咧我就支持啊九龙东其中一个候选人。啊，咁咧就有啲人就质疑我嘅立场，其实好简单，立场 好就好， 任何反对派候选人。只要走嚟揾我，叫我支持佢，我都支持嘅。呢、這个就是我的立场嚟嘅，我唔使讲噶啦。入不论任何，咁你冇人嚟揾我，有人嚟揾我嘅，我自然就会支持你噶啦。 即系选举站台喺选举民当中就好普遍嘅，系啦，即系俾个名嚟支持佢咁样，系啦。啊，咁反而睇到即系大班讲到今届呢个选举好特别地方啦。譬如关于呢个选举嘅抹黑行动咧，就一定会有吓。但系今届就由烈，即系并且咧去到一种系铺天盖地， 有组织噶嘛， 有组织系每日咁样去法咧，就你令到即系。市民咧，即系会即系完全对呢个选举对媒体冇咗信心，即系发觉即系无法从媒体当中得到一个即系比较系即系全面公正对候选人嘅认识。你唔会就系啲系好负面一面到嘅新闻啦，啲嘢有失咗咧，传媒去推动一个即系地方选举嗰个嘅所谓健康同埋民主化一样嘢，即系变咗突然间全部都靠边站嘅时候咧，香港好危险啊！你咁样去发即系啦， 因为从而家报章嘅报道，我咧理解唔到嗰啲参选人佢哋有冇政纲。咁佢哋嘅主张咩系唔鬼知嘅，真系 唔知噶，系 啦，全部都系咧，你又焚我焚你，真系。 我话俾你一样嘢，好简单嘅，点样去分清楚喺呢个选举，分清楚边啲系奸嘅，边啲系忠，好简单嘅嘢。嗱，如果佢话自己系独立候选人嘅，又话自己系民主派嘅，嗰、那个一定系假嘅，因为民主派的人大家都识嘅。同埋冇可能话 唔好突然间走出嚟 㗎。冇㗎。你突然间有个啊三唔识七嘅走出嚟自称自己民主派嗰个假嘅。只有人冒认。啊你明唔明啊冇人就冒认民主派嘅。民主派就是民主派啊反对派就是反对派。你点会无端端有个人三唔识七咁你过去做过啲乜嘢啊你有冇参加过六四啊啊有冇去过烛光晚会啊啊你有冇上过街啊问下啲人啦，你有参？你有喂？你过去有咩活动啊？证明你系民主派啊？乜嘢党都得噶，任何一个所谓民主派嘅党，即系所谓我就话反对派咯。咁有人问就话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唔紧要啦。总之一样嘢，你如果识得分嘅，就有一个选民。好简单，如果你连保皇党都分唔开嘅，咁冇得讲啦。咁所有保皇党唔投佢票，就系咁简单。啊，咁喺嗰啲所谓反对派里边。你咪根据自己个人嘅喜好啊，有啲人中意唔中意偏激嘅啊，唔中意激进嘅 啊，唔中意啲人粗口烂舌嘅，你唔好选。 咁好多有拣嘅，而家即系反对派有几个唔同嘅类别喺度啊。 反对派里边有反对派，都有建制派噶嘛。反对派入边一样有建制派，反对派里边一样有反对嘅反对派。啊，咁但系唔紧要啊，最紧要一样嘢就是、保住咗关键嘅少数。啊，等我哋可以真系喺2017年啊呢、這个。 保选特首嗰个 保选就一人一品，然之后似香港小姐选举咁，嗱嗰个就我批佢嘅多余噶啦，嗰、那个就算冇黑客入侵好啊，所谓 纯粹噱头啫，嗰就 嗰个就唔系，嗰第一系噱头，第二唔系啊，系有用心，我觉得系有用心，系好笑嘅呢单嘢嗱，佢就喺度预演咗一样嘢咧，话俾你听，2017年特首就系咁样选噶啦，就俾三个人你选咯， 系咯， 啊，我哋拣咗佢，先拣咗三个人。然之后你去投票，嗱，咁但系问题咁，佢以为佢咁样做系政治正确啦。嗱，而家有阴谋论就话，其实系共产党根本就唔中你搞啲咁嘅嘢。咁、啊、另外一样嘢咧， 有境内黑客干预 嘅。黑客啊！ 另外仲有一样嘢咧， 续剧咁好睇咯、 啊。因为有个车送啊嘛。嗱，咁好多人贪心，你谂下，佢轮米都难轮啦，点会唔有人去轮车嘅咧？咁、仲有你俾个十分钟人嚟投票，嗱，你又完全冇准备好十分 鐘，所以咧几好啊！因为咁引出咗咧，有啲人就话、快啲快多几个， 当你唔知啊！嗱，咁你平时睇呢啲香港小姐选举，都起码有百几二百万人啊嘛。咁、你如果有奖嘅，又有咁又有噱头嘅、你应该知道嘅效果，起码 家庭咧呢一百几个家庭 一定塞车啦， 起码成二啊， 成二系啦， 起码成二啊，咁你谂下 位啊， 点可以应付四百人啊嘛，四百万人啊嘛，嗱咁所以 TVB 做啲嘢又系废嘅。 啲系咪啲即系 所以咧几好啊！因为咁引出咗咧，有啲人就话、快啲快多几个咁样嘅系免费电视嘅牌照系嘛，冇等佢一代独大啊！ 使谂啦，今日又有啲冇噶啦，有啲咁嘅垃圾九流评论员又话，其实而家阻呢、這个啊政府发呢三个牌咧，就唔系政治力量嘅，系 TVB 喺背后嘅啫。咁政府又唔敢得罪 TVB， 咁所以就唔发啲牌。喂，呢啲咁嘅垃圾言论咧，有人可以写到出嚟嘅， 唉，真系 啊！ 即系基本常识都冇呢啲， 唔系啊！呢啲咁嘅垃圾言论又有人写， 即系入边有动机啦，真系。 呢啲又系别有动机嘅，你系政治目的就系政治目的啦，你就系要阻挠。老实讲，多只香炉多只鬼。嗱，当然发嗰三个牌，嗰三个牌又唔系发俾大班，又唔系发俾边个，发俾嗰啲都系建制嘅人。但系无谓多个香炉啊嘛，你本来而家得两个香炉，一个香炉就系 TVB 啊，大啲。啊，一个咧呢、這个咧就菩萨嘅，一个香炉就土地嘅细啲嗰个 ATV 嚟嘅，啊，系咪你都装两柱香噶啦每日？如果你突然多三个香炉，咪多五，即系等于五个香炉，本来装两柱香嘅，要装够五柱香。喂，就算呢啲菩萨保佑你嘅，咁我而家已经有个大菩萨 TVB 保佑我够啦。我无谓再将多几柱香啊嘛， 即越少就容易管制嘅、控制嘅，即系好简单嘅管治嘅理念啫。全世界政府都系咁噶啦，即系吓。 点解佢哋对数码广播咁大抗拒？咪而家好简单，而家有个阴谋论就好简单，唔系阴谋论，而家直情系如果 DBC 倒闭嘅话，就数码广播玩完噶啦。咁几好啊！嗱，而家香炉就好简单啦，一个商台。一个港台，港台嗰个唔使装香嘅，嗰个不食人间烟火嗰、那个一个新城，咁啊三个香炉啫，咁啊双三柱香又系，喂无端端整多啊三个牌出嚟，啊一个叫新，一个又系叫新城，咁啊唔当装咗啦，唔使再装啦，但系你都要装多柱噶嘛，去起多间庙啊， 有新个平台啊嘛， 起多间庙啊，起多间庙就要去拜噶啦嘛。啊，本来两间庙嘅，用庙嚟讲好过香炉啦。一间庙就系商台， 有分店； 一间庙就系呢个新城；一间大庙就系、是、啊自己祠堂嚟，间唔系庙嚟嘅，关祠堂嚟嘅港台。好啦，你无端端整咗数码广播出嚟，咁啊新城开多间庙啊，整多间 DBC 啊个庙啊庙啊又大啊，啊虽然 个庙足就恶啦，嗰间庙。 又唔听话喎、啊，啊，跟住咧又整多个凤凰出嚟，啊，虽然系自己有， 啊、都系自己有啦，系、 啊、 你 好啊，仲要起多个祠堂，啊，咁大佬啊，咁又要去拜，喂，你忙于奔命啊，买烧猪都买多几只啦，你要去拜， 啊啱啊，舞狮舞龙都舞多几饭啦，系咪啊？譬如好简单啊，财政预算报告、施政报告，啲官就忙于奔命咧，要去多几个台啦。 唔够人手分噶，将来就如果开齐啦。 咁到时啲人就喺度争边个嚟我度先啊，咁系嘛？嗱，咁所以佢咪要打击数码广播咯？呢个就系要封闭嗰个言论自由，开放天空啊嘛。香港有700万人，我成日都讲嘅。香港而家得7个 FM 电台。喂，平均100万人一个电台，电视台仲衰啊！但系电视台唔同啊，虽然你话两个电视台，但系我哋可以唔睇，因为我哋有有线、有捞、 有收费电视、 有收费电视睇啊嘛。咁但系收音机冇啊，你就系嗰三家啊，7个台啊，100万人得一个台。喂，香港咪仲衰过北韩咯？我成日咧咁讲噶啦。 即系好简单，即系睇翻，即系我谂中国政府面对香港呢班咁嘅齐天大圣，最能收服就系传媒啊嘛。咁所以面咁情况底下，即系几年嚟整个嘅传媒政策都睇到咧，尽量各方面嘅远交近攻好，任何策略好，都希望咧系收编香港传媒。但系呢情况底下，突然间咧喺电子媒介方面咧有咁多嘅吓流落嚟嘅问题要处理，所以呢方面咧即系。刚才大斌所讲一切咧，可以睇到 呢 情况咧， 呢三个 呢系就大趋势嚟噶。呢 三个台咧好简单噶啦，又系传媒又系唔关注嘅，所以我哋都冇怨。你唔系话净系唔关心你 DBC， 喂，作为传媒又系嘅。点解政府讲咗咁多年，你去话发多三个免费嘅电视台嘅牌照，全部经过审议过？呢、这个港管局又同意咗，而家就挺去行会，而咧大家都知咧公开秘密嚟，喺曾荫权嗰届嘅政府呢、这个议题攞过去行，摆过上去行会嘅议程， 嗯， 一次一次咁样推，推到去落台为止嘅曾荫权政权，啊攞台之后，而家喺梁振英嗰个行会嗰度个时间表度系冇嘅，嗱、啊，我哋传媒又系唔关心嘅。嗱，所以我哋都冇怨啊！我而家开始知道，而家我哋个传媒咧本身嘅，或者作为传媒工作者咧，就等于咧喺嗰个水煲里边咧温水煮蛙，即系一路已经系煮到咧差唔多半熟噶啦，温温顿顿噶，即系煮到已经差唔多熟晒啦，咁都温温顿顿，根本唔知道死到临头，仲以为好过瘾啊！越烧越热咧，即系你走去冲个热水凉，初啊坐入去嗰个师傅不停同你加热水。啊！就系嗰啲啊，上海浴池嗰度，越加就越热，热到啊烧窿咗都唔知，死咗都唔知啊！咁而家我哋香港传媒就系咁样样啊嘛，咁呢个就系一种悲哀嚟噶嘛，呢、這个就系、是、而市民又唔警觉嘅话，就弊噶啦。好在我哋 DBC 咧，仲有一大班咧，啊，即系 另类嘅听众系咪咧？ 起码咧，佢哋系醒觉嘅，起码佢哋知道发生咩事，唔系话支持我哋，唔支持我哋。佢支持咧，我成日都话唔系支持一个人或者一个台嘅，而系支持嗰个言论自由、嗰、那个空间嗰样嘢重要啊嘛。所以好简单嘅啫，啊，即系香港人老实讲，死到临头都唔知嘅。譬如好似而家个国民教育咁，嗱，而家9月1日咧就有个大游行啦，即系话啲嘉年华会啦。嗱，如果我哋都唔去上街嘅话，跟住啲家长又好担心罢课啊。咁如果家长就系嗰个消费者嚟嘅，如果家长担心罢课嘅话咧，啲教师就唔会搞嘢噶啦。嗱，教师你睇到教协啊，教协系被动嘅。当然啦，啊，我哋批评教协唔去领导呢个运动吓，但系佢系面对嘅消费者啊嘛，佢嘅消费者所谓而家就兴讲 stakeholder 啊嘛，所谓持份者其实系消费者啊嘛，消费者系家长啊嘛。嗱，如果家长唔为自己子女嘅教育去担心嘅话咧，啊，咁啊，对唔住啦，咁你啲子女，嗱，你冇得选择，你又唔系有钱佬，啊，你有钱佬就话可以，啊，我拣嗰啲唔教国民教育嘅直资学校，你仲入到，仲有人士， 嗯， 啊，老实讲，好啦，跟住再唔啱读国际学校， 仲搭水啲自己起家落下， 唉，都未到嗰步，再唔啱咧，送个仔女出去读书， 啊。 然后咧，再唔啱到陈志思咁巴斯币嘅，自己开间学校啊，追搞乜都得。但系一样嘢，唔系有钱冇钱问题。如果我系有钱嘅话，我中意我啲仔受本地教育、主流教育嘅啊，我又唔中意去国际学校，又唔中意出国，我更加唔中意自己开间学校。我就中意咧，我啲仔女 就算我有选择，呢个系我嘅选择啊，就去接受主流教育，去本地学校，但系佢都要洗你脑啊嘛。嗱，跟住听到吴克俭啊，鬼拍后尾枕而家，呢条友真系咧，佢好笑啊！佢系系啊，而家有自由啊！你呢边胡鸿旭讲话啊，你可以唔教字啊？你知唔知吴克俭讲咩？你知唔知讲咩？ 点讲？ 佢系开咗学之后，边啲学校如果唔推行呢、這个？国民教育嘅话咧，佢会派员 去帮下你， 去协助你， 协助你啊！ 即系等于呢度咧就搞警察 呢句先惊啊！琴日我都讲过， 同个酒吧讲 协助你， 学校嘅老师同埋家长好惊啲事。 警察走去酒吧度啊，走去湾仔啲酒吧楼 查牌， 酒吧唔系查牌嗱，而家话俾你听啊！你咧呢度咧就搞到咧成个区咧神憎鬼厌，嘈冤巴闭日日。嗱、啊，我劝你自己搞掂佢。你搞唔掂呢我就会派 O 记嚟日日上嚟啊协助你搞掂佢搞掂咩呢啊等啲人唔好嘈冤巴闭等啲人呢就早啲闩门喂大佬啊唔怕官最怕管咁有咩办法啊咁你呢个系家长自己选择呢个亦都系我哋听众嘅选择嘛如果我哋听众系选择啊佢如果有得选择嘅譬如而家佢可以听 DBC, 如果佢唔鍾意我哋嘅佢可以听商台，可以听港台啊嘛，可以听新城啊嘛，可以听凤凰卫视啊嘛，啊，甚至乎可以听网上电台啊嘛。但系而家就系唔俾你有呢种选择啊嘛。而家最惨仲惨过电台啊！呢、這个教育呢样嘢 有得拣就你一定要识得拣，即系唔好令到嗰啲即系少数嘅声音都冇咗，或者咧，譬如讲翻学校嚟讲，即系如果系即系只有少数学校去即系唔教嘅时候咧，就你好容易咧就俾教育局系施压。但如果你系大多数都行嘅采取一个即系我哋系即系唔教字，我哋要自定教材，我哋要吓谋定后作吓，我哋唔会系立乱根据指令去做事嘅。咁嚟讲即系你教育局亦都冇符吓，所以咧吴克俭所讲即系琴日睇见就派员去学校协助咧，嗱，我觉得亦都系一种变相嘅施压。你一方面话唔使统计，唔使有咩嘅名单，但一方面又派人去睇一睇你啦。呢方面咧系变相对学校施压，所以唯有更多学校系企喺你认为系啱嗰边。坚持落去啦，呢、這个就系抗拒任何权力一个最有力嘅力量噶啦。 你话五年唔考试呢、這个系咪亦都系令到校容易屈服嘅咧？ 你仲有啊？而家香港系乱晒龙，你睇下呢个梁振英，佢上一场今日咧就157日，喺呢157日咧，佢选举时候应承嘅嘢咧，乜嘢都做唔到。乜嘢都做唔到啊！而家楼咧就越嚟越贵，你知唔知而家喺旺角啊？喺旺角你油麻地啊，一楼一房嘅单位啊，400几尺嘅做紧一楼一房噶，卖7000几蚊尺嘅炒到。喂，大佬啊，咩？你就话咧， 全线暴升， 所有嗱，所有人当年 特别系细单位啊， 所谓当年啊，即系讲喺选举前呢、這个特首选举前，大家都希望有个变啊 ，change。啊！呢、這个梁振英咧就去卖弄呢样嘢，就知道市民对过去对回归之后啊咁多届政府嘅不满，就大家都期望有个转变。而呢、這个佢嘅对手唐英年咧，就嚟自旧政府嘅，系董建华政府里边啊，已经咧系董建华嘅国员啊，系曾荫权政府里边嘅政务司司长。咁再加埋，当然啦，亦都有唐英年自己个人嘅问题啦。咁所以人呢就去揀咗梁振英，支持梁振英。如果唔係梁振英邊度會有咁大嘅支持，其中一樣嘢最啱聽就房屋。佢話佢坐上咗台之後呢，佢唔會嗱，佢自己俾人話佢做地產，話我唔係，我唔會偏心嘅，我唔會走去遷就啲地產霸權嘅。喂，好多人真係諗住太古城，唔好講5000蚊尺啊，跌翻落7000蚊尺啊！而家太古城啲烂楼啊，攞翻出嚟啊，都10000几蚊尺啊！喂，梁振英，你呃人呃到咧？喂，你呃晒全香港700万人，你话大陆多骗子啊？香港就有个最大嗰系香港嚟，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就叫梁振英啊！ 而家讲话 佢 自己出招啦嘛？ 啊，佢自己啊，梁振英啊，啊，佢俾人揭发咗有串剑啊！喂。 到而家都未出嚟讲清楚， 今日咧已经第69日啦， 真系 啊，质质薄啊，关人乜事？ 唔好一路淡化啦。 啊，跟住仲有呢个陈茂波，今日第29日啦，倒数 系啊，而家计咗日子啊， 大佬啊， 呢个咩政府嚟嘅真系，所以你话咧，有时真系做啲咁嘅节目好劳气，因为你日日俾人侮辱紧你咧，你又出唔到声。好啦，老总， 好啦，咁啊，高弟，你继续劳气啊！如果你都唔劳气啊，真系香港冇乜声噶啦， 冇噶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汇丰银行获高等法院颁令收回中环总行地下嘅广场业权，不过占领中环行动嘅示威者喺昨晚九点限期过后唔肯离开，今早仍然继续留守。汇丰话会向法庭申请取回物业命令，由执达利收回业权。示威者昨晚举行演唱会有几十名市民到场支持他们，期间有人烧衣纸，消防接报到场用灭火筒扑熄。占领中环行动持续接近十个月，法庭早前颁令指汇丰是广场的业权拥有人，被告未得到汇丰批准占用广场。虽然汇丰有责任提供公众通道，但被告的行为已经超越有关用途，所以批准汇丰收回业权。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在北京遇袭，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的抗议。共同社报道中方向日方道歉，不过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回应事件时就没有提过曾经向日本道歉。美国国务院对事件表示极度关注，指美国一贯促请两国和平解决问题。内地官方报章《环球时报》评论文章说，日本大使在车上插国旗是外交的权利，批评拔走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车上日本国旗的行为是乱来和很笨很蠢的顽童行为，亦都没有代表性，令到舆论将事件和中日外交紧张和反日情绪联系起来，损害中国民众和国家的形象。台风布拉曼集结在首尔西南偏南，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横过黄海。南韩昨日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警报，首尔、京畿道和济州地区的中小学校今日停课。南首气象厅说，预测布拉曼今日会为首尔带来每小时30毫米的强降雨。教育科学技术部要求全国17个市考虑台风因素作出相应的安排。热带风暴艾萨克在墨西哥湾推进，预料会增强成为飓风，然后吹袭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之间的地区。总统奥巴马宣布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以便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应付风暴。美股窄幅上落，市场人士观望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今个星期五在联储局年会的发言，股市走势缺乏方向，金融和科网股普遍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24点，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73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点，收报1310点。个别股份方面，苹果控告南韩三星侵权胜诉，法庭裁定三星要向苹果赔偿10亿$5000万。另外，苹果正是寻求禁止三星8款产品在美国销售。苹果股价升近2%，收报675.68。欧洲股市就全线高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立法会选举在9月9号举行，地方选区候选人名单编号是一位或两位数字，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名单编号是三位数字，两张选票吸引后都要对接，地方选区选票放入蓝色票箱，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选票就放入白色票箱，记得每张选票只可以揀一张名单。查询电话2891-1001。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经寒、林毓华。 8:10了，市民在这个水深火热之间，这个是作为这个梁振英的副手的娥姐，你估佢寻日做咗咩事呢？真係 我冇兴趣理佢做咩 啊。佢就呢以为佢自己仲喺社会福利处做处长㗎，係无啦啦，你如果你唔係睇新闻处嗰啲发布呢，你又唔知佢原来寻日咗去参咗个无㗎啦，佢叫咩嘅，叫做係无家者世界杯慈善赛2012嘅颁奖礼。唉、哎、你真係 好嘅，佢做呢啲嘢有益嘅、 啊。有益呀真係。 咁做下嗰啲叫咩名啦，嗰系咪系咪露宿者嗰 啲。唉，就系嗰个啦。 咁、啊、支持啲人，咁我都支持佢㗎。 佢、哦、又支持何启华啲唔 系。喂，好过去做坏事呀，系咪呀，咁由佢囉。唉、哎、你又真系。喂，佢唔做嘢好做嘢，做亲嘢呢就只有破坏冇建设嘅，知唔知呀。因为佢而家系为虎作将嘅，知唔知？ 嗯， 啊，一个助纣为虐嘅人。嗱，如果呢个梁振英咧，如果冇咗呢个吹水鹅咧，呢、這个政府咧就运作唔到噶啦。 啊， 但系如果吹水鹅冇咗梁振英咧，就一啲问题都冇，因为梁振英出嚟念口簧嘅啫嘛，啊，由朝到晚喺度乱噏嘅啫嘛，啊，佢而家咧啲 A O 啊，话佢有而家话佢咧，终于知道佢点讲嘢嘅，啊，原来学佢咁讲嘢又点嘅？ 啊。 嗱，佢点样讲嘢咧？啊，如果你有个 A.O. 咧，就综合晒啊！啊，佢做咗特首或者出嚟选举之后咧，梁振英有三个标准答案嘅。 系 啊，你要学啊林毓华，你成日教书啊，最常用嗰句就系、是、呢、這个问题，我已经讲咗好多次啦，冇嘢要补充。咁另外一个版本就系、是，其实我已经回应咗呢个问题啦。详细情况咧，你可以睇翻新闻稿。最后一个呢就话我留意到社会上对呢个问题有唔同嘅睇法，我会返去了解一下。其实仲一个喺选举嘅时候呢，佢话我留意到社会上对呢个问题有唔同嘅睇法。啊，我做咗特首之后呢，我会搞个委员会去处理㗎啦。咁所以喺选举期间呢，佢出席嘅论坛呢，每一个论坛都话搞一个委员会呢，就会搞几十个出嚟嘅，到而家啦。到而家搞一个啦，叫开展国民教育嗰个啦。咁仲有扶贫委员会啦， 有咩用啊？做嗰啲咩嘢啊？咪开会咯，咪吹水咯。 但系问题系，啊呢、這个 A O 咁讲，佢话啲市民听完咧， 啊 反而会受噶， 咁 佢觉得啊梁振英讲嘢好有心，反而怪我哋啲人。 哦， 点解你有问完又问啫？咁人哋解咗话俾你听啦，嗱解咗话俾呢个问题，我讲咗好多次啦，冇嘢要补充啊，咁你仲问？嗱，其实我已经回应咗呢个问题噶啦，详情。嗯，你睇返新聞稿啦，咁、 啊、 你又问。 等我又嚟玩啦，踢爆啊。 唔係，即係讲话个社会嘅分析先、啊、你踢爆还踢爆。跟住话咁梁振英都话佢留意到有呢个问题啦，佢会返去了解啦，呢人又追问嚟做咩，最差有班人。 嗱嗱嗱，就係头先呢句 有 一班呢句有问题啦。 唔係，我哋我而家唔係讲佢有冇问题，我当然话佢有问题呢，佢呢个大炮精嚟啫。你使乜同我讲梁振英点样衰法啫，我而家讲緊市民。 唔系，我想话俾市民听，我哋听清楚呢个大 话 精点讲嘅。 你唔好话俾我听，系。 嗱，佢话我留意到社会上对呢个问题有唔同嘅睇法。咁你即系知有二三四，有 A B C D 吓、啊，有甲乙丙丁嘅睇法啦。咁如果你知道咩睇法，翻去了解下，使唔使翻去了解啊？除非你根本就唔了解，你根本就唔知道，你扮讲大话。 咁唔系啊，市民接受就话佢。都答咗你啦，佢咁谦卑， 谦咩卑啊？ 佢自己 咁即系讲大话咯，你系唔知啊嘛？咁啲记者咪要问咯？ 我牛头角顺手唔系咁睇啊嘛，牛头角顺手就觉得佢哇， 这个梁振英真的很辛苦啊，日日被人闹。他都话啦，他都肯认低位谦卑咁样讲。这个问题我唔系好了解，咁我返去了解一下。咁你啲记者好，你啲啊好似林毓华呢咁鬼死恶嘅人好，你俾啲机会佢，俾啲时间去了解。呢个系市民嘅感觉，咁直到今日为止。 你都数啊 ,157 日啦，佢当选之后。 咁样唔怕嘅，我觉得呢个世界呢有啲人就早即系有啲人系先知先觉。啊，有啲人系后知后觉嘅，咁但系始终都会发觉嘅，即系我始终认为咧，梁振英好似风水佬一样嘅嘢，呃你十年八年，啊，始终都系会穿煲嘅。不过问题到时啊，你仲俾人呃咗啦，可能已经啊家破人亡啦，嗰阵时你知道都冇用啦，就咁简单。 玩借啊，真系啊！ 啊，梁振英就系、是、啊一个。完全喺香港未见过啊！喺咁短时间，其实唔系短噶，佢处心积累咗 N 年噶啦啊！终于咧就呃晒你全香港人啊！跟住而家呃咗你啦，就好似啲保药党咁，财到光棍手啊！咁点啊？ 咁阿爷知唔知啊？乜大人知唔知啊？ 哦，咁好睇今次嘅选举嘅，因为有人咧同阿爷讲。 嗯， 有人同阿爷讲啊，话今次嘅选举咧，保皇党会大胜嘅，甚至乎咧扬言话可以攞到七成嘅选票啊！ 有冇咁巴闭啊？ 话呢个佢同阿爷交咗张单啊嘛，啊咁佢话可以有七成嘅选票啊嘛， 咁、啊、当年啲人话咧冇得几万人上街啫嘛吓，咁、啊、我哋咪同佢玩铺大嘅咯吓，话俾佢知你唔单止冇七成，可能系0.7%都唔定系嘛。总之呢，我哋係要运用我哋嘅选票去话俾呢个特区政府听，话俾北大人听，话俾啲係建制派听，我哋唔鍾意你咁样做法。 咪喺个选票里面，你咪选举嘅时候你要懂得，其实唔好投白票、你要懂得行出嚟投票。第一样嘢，嗱，点解佢哋觉得佢有把握攞到七成选票呢？可能唔系整体啦，譬如喺啲个别嘅选区啊，或者尤其是嗰啲啊，即系功能组别啊，嗱，好多虽然啦，小圈子选举唔系好多人都有票嘅，但起码而家你多咗一票，嗰票就系超级区议会所谓啊，嗰、那个区议会个议席，咁啊大家一齐唔好嗱，又千祈就唔好投白票，我反对投白票嘅，想办法令到啊反对派攞到三个位。嗱，呢个好重要嘅。嗱，起码喺嗰度咧系有机会攞到三个位嘅。如果你投白票嘅话，咁你咪将三个位送咗俾建制派，两个位得翻两个位俾呢个所谓反对派咯。嗱，如果你系专业人士嘅，嗱，佢哋而家系好多组别里边已经中晒票噶啦。嗱，咁你出嚟投票咯，拉高个投票率，起码就算输都唔好输得咁难睇啊嘛。嗱，而家佢哋最担心嘅几个界别嘅啫，嗱，一个界别就是工程界，因为工程界里边咧两个建制派打一个反对派，嗱，咁如果你系工程师嘅话，你咪要出嚟投票咯，啊，会计师嗰度佢哋又好担心，因为啊陈茂波阴点咗佢条僆，啊就走去选，啊咁大家如果系会计师嘅话，啊你又唔系既得利益者嘅话，你咪要出嚟投票咯。嗱，譬如呢两个议席咧就要争嘅，咁啊仲有当然仲有律师啦。嗱，如果大家系专业人士，你又一样要出嚟投票。总之问我就好简单嘅，总之就踢走保皇党，唔使拣嘅。你唔好理嗱，当然喺民主派所谓民主派或者反对派里边，有啲系好黑人憎嘅，睇下你企喺边边嘅。有人认为民主党啊就已经出卖咗。啊，民主噶啦，因为佢支持呢个政制改革，又走入去中联办。但始终你问我，我都相信民主党喺关键嘅时候，啊，佢会系企喺啊，即系民主嘅一面啦、 即系唔会盲目咁去支持呢个政府嗰啲嗰啲啊荒谬嘅政策。 公民党就有洁癖嘅，大家都知啦、公民党咧就系建制派里边嘅所谓 blue blood。唔系建制派啊，反对派里面有 blue blood 啊，但系问题大家都知道，公民党立场亦都系好坚定嘅。你睇到佢喺呢个补选嘅立场就知道嘅啊。 咁跟住民協唔使講嘅，民協就真係乏善可陳㗎喇。但起碼呢、這個啊，即係都睇到佢哋點樣壞法，佢都唔會衰過嗰啲保皇黨㗎嘛，係咪？咁仲有工黨啊，咁仲有呢個社民連啊，仲有呢個人民力量，啊，社民連同埋人民力量自己有內控嘅啊，分支出嚟嘅，但係始終去到尾呢都係好過啊呢個保皇黨。就咁簡單，所以一個選擇你問我就係、是、要踢走保皇黨。所以今次呢，因為我呢唉性情冷卻又好乜都好啦，啊咁我就支持咗一個候選人嘅。啊咁其實個問題就係呢，任何啊反對派嘅候選人，如果你認為我對佢哋嘅支持係有用嘅話，唔該快啲嚟搵我啦。所有反對派嘅候選人我都係一視同仁，都係支持嘅。就咁簡單嘅，我點解支持人民力量呢？其中一個原因呢，唔係因為佢支持 DBC， 又唔係因為我同黃毓民老友，係因為起碼佢喺立法會最後嗰個會期嗰度呢，佢就係去用呢、這個啊 拉布嘅 戰術，拉布嘅戰術 冇問題啦，係 咪咩做得好啊？ 做得好啊， 係 啊， 咪做得好咁，就值得我哋支持嘅，就係、是、咁簡單嘅啊。咁所以大家呢，就喺呢個時候呢，選民又好，反對派啲同志又好，大家要企埋一邊咯。你唔好，你睇下你對抗嗰個力量係國家機器嚟嘅，日日日走去抄你啲底，連一啲雞毛蒜皮嘅嘢都可以抄到出嚟。啊，你過去四年啊，你買過啲乜嘢？你有冇去啊揾報價啊？你炒過幾多層樓？啊，投資過啲乜嘢？啊，你同啲咩人咧做拍檔？喂，乜嘢都知噶。喂，呢啲係一個政黨嘅力量。你唔好呃我啊！等于你话唐英年嗰个窿啊，掘咗九七年，系冇人揭发佢，最尾嗰几个选举嗰阵时先揭发出嚟。你又话俾我听呢啲系新闻界做嘅嘢，我唔信啊！我系完全唔信。我话俾呢啲系好大嘅庞大嘅力量啊，把握咗啲资料收埋咗啊，唔攞出嚟用嗱、啊，我都要讲啦。当年选举嘅时候，我为咗避嫌。啊！我亦都时机未成熟，我冇主持节目嗱，我好公道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反对梁振英，我唔系支持唐英年，我系反对梁振英。嗱，好简单，你谂下，唐英年嗰个窿，嗰个地牢，掘咗好多年噶啦。嗱，当年如果有人知，一定有人知嘅。嗱，你而家睇到啲资料，图又有，相片都有，当年嘅相片都有啊。咁你諗下啦，林毓华唔登两日，唔登三日，唔登一年掘个窿嗰时，佢唔係鹌鹑嚟㗎啦。佢已经系乜乜哥局长㗎啦。OK， 咁你已经知道有个窿，如果你同佢有仇嘅，你唔去报料。如果报个料俾啲报馆嘅，啲报馆唔会即刻登出嚟。点解会收埋佢？ 冇可能收埋。 冇可能收埋。当你卖咗俾班报馆独家卖俾人，喂，如果我系卖料嘅人，我一日唔登，两日唔登，三日唔登，一个月唔登，我啊俾第间噶啦，知唔知啊？好啦，到佢做咗呢、這个啊财政司司长，又冇人揭发佢、啊， 做埋 到 政务司司长， 司司长 都 冇人揭发佢，同埋一直以嚟咧，大家都知系黄袍加身噶啦。点解呢啲资料唔攞出嚟咧？呢啲报馆会唔会收埋呢啲资料咧？啊，嗰啲人嗰啲相会唔会收埋，收得咁密咧？点解去到选举嗰阵时候？先至攞出嚟呢，就係、是、因为所有每一个人都有个 file 嘅。 嗯。 好似啲以前啲中药铺咁样，一人一个柜桶嘅。你从政啊，或者你係公众人物啊，佢鍾意几时就拉开柜桶攞啲料出嚟爆囉。咁、嗯、你话嗰啲係咩人嚟呢？嗰啲唔系传媒嚟㗎，嗰啲唔系报馆嚟㗎。咁所以我话俾大家听呢，你今次嘅选举呢就係咁样啦。所有你反对派候选人任何黑材料完全有晒，而家就攞出嚟呢对付你呢班人。咁我哋作为选民嘅係冇得揀㗎喇，我话俾你，就算係反对派里面你问我呢、啊、真心讲呢，大部分都係烂苹果嚟嘅。啊 揀个咁烂嘅啫，唯有就 吓。唔係呀，点都好过保皇党嗰啲苹果有毒嘅。 嗯。有虫 嘅。我唔毒，我唔食嗰啲毒苹果呀。啊烂苹果我都要食㗎，有乜办法啫。啊你要食㗎嘛，你要推动民主㗎嘛。啊！你要推动普选啊嘛，啊！你要监察呢个无良政府啊嘛，咁你唯一一样嘢咪投票支持啊？呢个反对派咯，咁你只要系反对派，你支持边个都得噶，总之系反对派，你认清楚佢唔系假嘅就得噶啦，啊！ 当然大家又会拗㗎啦，唉，有呢啲咁嘅反民主派或者反对派里面啊，有啲人呢就已经出埋咗民主㗎，喂，你咪将佢平，每人都识揀嘅啊，每人都识揀嘅，你咪将佢同嗰啲保皇党请下囉。我点都唔信你认为啊民主党又好啊咩党都好，嗰啲候选人你衰得过嗰啲保皇党啊，系咪呀话林咩话。你同唔同意我讲？ 保皇党嘅你嗰啲罪名太多啦，真系扭扭零零，一阵又话支持， 扭扭零零嘅，全部都假嘅，又系假嘅。你话自己系工会、工联会，你出卖工人利益，乜嘢叫做集体谈判权啊？所有呢啲嘢，你全部出卖晒工人嘅利益，讲乜嘢先得噶？点呢啲唔系工，呢啲唔系工会嚟，呢啲系公贼嚟嘅。任何人可以将喺林立会嗰度。将呢个集体谈判权本来喺97年末代嘅立法局通过咗，喺呢个林立会嗰度推倒重来。每一次选举，工联会啊、民建联都话支持普选嘅。 阿班，但如果你有心机睇一睇呢啲电视嘅呢啲竞选论坛，当然系乌里瘴气啦。嗰啲咁嘅工会代表，啲保皇党嗰啲咁样嘅工会代表就会话咧，到处嚟去批评咧，嗰啲系民主派嗰啲人就话，嗱，当日就你哋去反对，咁都够胆死嘅，佢哋真系。 咁你睇领会已经知啦，个个都抽水，大佬啊，嗱，所以冇得讲噶，我话俾你听啦，一句讲晒，喺今次选举里边，第一定要踊跃出嚟投票，行使你嘅公民权；第二唔好投白票。第三样嘢，只可以喺反对派里面揀一个候选人出嚟，就投你嗰一票，就咁简单。啊，只要你投边个票咧，同我冇关系。 系 啊，我咧就话俾你听咧，嗱，我就所有啊反对派嘅立法会议员嘅候选人，如果认为我啊对你嘅选举有帮助嘅，你需要我背书你支持你咧，我一视同仁，亲疏无别。所以呢就唔好闹我啊，话俾你听，只不过咩有啲人呢就比较积极啲，第一个嚟搵我啊，咁仲有第二第三排緊队嚟㗎嘛，我希望啦，我仲有啲被利用价值㗎、啊、有啲人冇㗎，可能认为我系负资产嚟㗎 啊所以冇紧要㗎，咁你有人嚟搵我，我咪支持囉。我有冇推过一个人啊话我唔支持佢，冇㗎嘛啊，咁所以呢我就同啲听众交代咗，我嘅立场就好简单，咁多年都系㗎啦。我是有立场的，我是支持民主的，我是支持反对派的、啊、就咁简单。其实反对派的名字是我安的、啊、不过他们呢，我在立法会讲话我们是反对派，跟住这个林瑞麟啊许仕仁呢就拿了我这句话来说回我们泛民主派的人是反对派，跟住呢泛民主派的人呢就很反感对被标签为反对派。喂，是反对派 的，我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觉得反对派。 喂，他们很反感的、不认者是反对派。啊！就认为呢样嘢系恶意攻击佢哋啊！咁啊，闹啊林瑞麟啊，闹啊许仕仁啊，其实咧，始作俑者系我嚟，我自己企起身讲嘢嗰时，话我作为反对派啊，系我自己标签民主派系反对派嚟嘅，就系、是、咁简单啦。咁点解啲泛民主派嚟？泛民主派就系咁啊，其中有啲建制喺入边嘛，譬如好似公民党啊、民主党已经成为泛民主派建制嘛，公民党就系有洁癖嘅。啊，公民党就系、是、啊自己认为系泛民主派里边嘅 blue blood 嚟嘅蓝血嚟嘅，因为佢哋系专业人士，系大律师。啊，民主党就认为自己系民主派嘅大佬嚟嘅，因为佢由啊八九年六四开始啊就啊一路食老本食到而家，咁啊跟住咧就。啊！你睇到嘅嗰啲又倾又砌嗰啲民协啊，跟住你又有工党啊，甚至乎你话粮啊有粮粉啊，而家出现啊都有噶。但问题系，始终你都系要投俾反对派，你咪投俾你认为同你自己对民主争取民主嘅理念 近傍啲嗰个 啊候选人咯、啊。你唔系一定要拣咩党嘅啊，但系喺呢个超级区议会嗰度咧。就一定要出去投票，一定唔好投白票，一定要想尽办法抢三个位翻嚟。但系而家又引起啲官司嘅，我觉得好嘢啊！因为咧，原来咧，你超级区议会系有两次免费邮递服务，但系又可以咧，如果你自己嗰个 超级区议会候选人咧，可以拉埋自己党友一齐嘅， 嗯， 即系只拉只嘅，咁所以有人就唔认为唔公平啊！细党，喂，我冇参加超级选区议会选举，点解我得一次免费邮递咧？ 嗯， 所以而家咧就去咗法庭嗰呢单嘢嗱，我认为系唔公道嘅。如果你既然系咁，佢有两次邮递嘅，因为你就唔好俾佢宣传其他地区直选嘅候选人， 嗯， 如果唔系你就要一视同仁。你要俾嗰啲冇区议会，嗱好简单，而家政府冇得选择㗎啦。即係你曾经喺超级区议会嗰度抽过水嗰地区独立候选人呢，你要俾返机会同区嗰啲独立候选人有多一次 mailing 囉。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在北京遇袭，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共同社报道，中方向日方道歉，不过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回应事件时就没有提过曾经向日本道歉。美国国务院对事件表示极度关注，指美国一贯促请两国和平解决问题。内地官方报章《环球时报》评论文章说，日本大使在车上插国旗是外交的权利，批评拔走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车上日本国旗的行为是乱嚟和好笨好蠢的顽童行为，亦都没有代表性，令舆论将事件和中日外交紧张和反日情绪联系起来，损害中国民众和国家形象。两艘在南韩济州岛海上的中国渔船受到台风布拉曼影响，遇到大浪沉没，34人全部堕海，其中3人获救，已经送院。台风布拉曼集结在首尔的西南偏南，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横过黄海。南韩昨天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警报，首尔、京畿道和济州的中小学校今天停课。南首气象厅话，预测布拉曼今日会为首尔带来每小时30毫米的强降雨。教育科学技术部要求全国17个市唔考虑台风因素，作出相应的安排。美股窄幅上落，市场人士观望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今个星期五在联储局年会的发言，股市走势缺乏方向，金融和科网股普遍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24点，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73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点，收报1410点。欧洲股市就全线高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啱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嘅啫。咁啊，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呢边啊，车到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落湾仔暂时正常嗰只啦。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哇，车龙起身啊，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亦都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呢排返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上桥位车多，另外东隧过香港呢收费广场亦都车多铺满一阵㗎。

拉丁美国家和很多非洲国家，当出生率下跌的时候，社会不公平就会出现，但是贫富悬殊的现象只是会维持一段短时间，因为当社会上的有钱人开始减少出生率之后，就会到中产，之后就再去到中下层，经济正常向上，人口减少，小家庭同时有更加多的资源放在下一代，是一个良好的循环来的。而发展中的国家要发展得好，都是很需要其他国家帮助的。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29日了。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陈茂波，郑家纯说他呢一鸡蛋 挑 骨头。呢只唔系话鸡蛋挑骨头，呢只系臭蛋嚟嘅。但系政府咧就封死嘅香港人，你知唔知啊？ 嗯， 梁振英咧咪一个地牢嘅，应该就摆喺嗰度封实佢，唔好俾佢出嚟，咁就唔使封死香港人啦，啱唔啱啊？仲要啊，梁振英都摆埋入去要啊！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29日，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今日明报社评分析话，这次立法会选举其中两个议题对选举的影响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争议，是关乎建制派和民主派在议会力量的对比。而另外民主派应该怎样与中央互动的争议，则关乎激进民主派和温和民主派力量的消长。在本港迈向双普选，民主进程处于关键时刻之际，温和民主派的消长影响深远，选民必须善用手中的一票。今次选举大概六成地区直选参选名单要求撤回国教科，功能组别有三成参选名单要求撤回，表面上撤科作议的民意占多数，对于民主派应该是属于有利的议题，若果适当利用，对选情应该有所帮助。过往政治议题对民主派选情有利，国教科在社会引起广泛回响，有大批市民顶住酷热游行要求撤科。事实上国教科是真议题，因为它涉及数以十万计学生的福祉，关乎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下，若果民调显示建制派候选人未因而受到拖累，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调查结果未能够反映市民的真正取态。第二就是市民根本不在乎候选人对国教科的取态。第三就是民主派未充分发挥议题的效力，争取市民以对国教科取态来审视候选人。不过很多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人士对国教科的疑虑是真实的，调查结果不等于投票结果。现在调查数字所呈现感觉和真实的差异，只能够留待在选举结果来验证了。至于民主派和中央互动的争议，就是属于旧议题。当日民主党和中央商讨达致的政制方案增加了民主成分，推动了民主进程。不过民主党和中央谈判就未获得部分民主派和市民认同，惹来较强烈的反弹。近日在选举论坛和一些活动当中，人民力量又旧事重提，民主党候选人仍然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事态对两党的选情会有什么影响，值得关注。关于本港政制的选举安排，中央的角色必须要面对，因此政党寻求与中央对话，明报认为很难说这样是不对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表示，有需要的时候仍然会去中联办谈政改，这个是恰当而负责任的讲法。民主党因为与中央互动而承受压力，实质上是民主派两条路线的分歧。民主党坚守原则，争取对话的温和路线，若果能够成为民主派的主导力量，又看不到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切若激进路线主导民主派，到时香港政局会怎样发展，这个还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然激进民主派和温和民主派若果不相互排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融洽，共同推动民主，这个自然是最理想，也是最符合香港人的利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男士篇。 神作中医的理论来讲，有神阴与神阳，神阳来讲就属于一种活力，神阳虚的时候感到会引起不举，神阴虚的时候就会引起早泄。 想知多些健康些，记得支持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十二点半的病向好中医环节。这个环节是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你好 ，Hello， こんにちは， 你好吗？ 안녕하세요。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嘿，唔好让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5， 一个人呢，我成日都话叶随身啊，如果你作咗孽咧，啊因果就报应嘅，即系 迟早都要还系嘛， 迟早要还嘅啦、啊。民主党咧。而家咧就俾一班咧支持民主嘅朋友咧系追击嘅，嗱唔系话我而家唔系讲紧人民力量，亦都唔系讲紧啊其他嘅政党，而系讲紧啲选民，有好多选民咧觉得民主党系出卖咗佢哋，咁究竟民主党做咗乜嘢出卖咗佢哋咧？就好简单嘅啫，第一就冇参加嗰个五区公投， 系。 OK， 第二样嘢就支持呢个所谓政改方案。 嗯、 第三样嘢最唔好咧就走入去中联办。仲有一样嘢唔好咧就刘慧卿咧就做咗一个胜利嘅姿态出嚟。 系啊，同埋喺党内咧，亦都系中常委要倾呢件事的时候咧，就好多人系唔知噶噃。 嗱，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呢啲全部都要还。 啊， 咁啊呢啲咧嗱，佢要还就要还。但问题是呢，如果你要我即是睇咗好多老友记呢喺个网上面讲话我支持民主党，我唔系支持民主党，我系支持反对派。啊个问题就话喺个反对派嘅光谱里面你有唔同嘅选择，总之你唔好投呢、這、一个啊保皇党就得㗎啦。啊总之你一定唔可以投保皇党。啊，咁一句讲晒，咁只不过而家一个争拗咧，就系话喺嗰个超级区议会嘅选举里边咧，净系得民主党同埋民协有参选嘛，就冇啊我哋啲老友记啊支持嘅所谓激进嘅民主派或者真正嘅反对派喺入边，咁大家就话要投白票， 嗯， 啊就认为咧，啊我赢多席咁样所谓啫，咪有佢输咯。咁咪有输咯，咁你情愿送一个呢啲不知所谓啊不似人形嘅保皇党入去立法会度，我哋仲要俾钱佢，仲要俾佢出卖，嗱呢样嘢我就唔接受嘅。啊咁所以一样嘢话一样嘢，民主党就几时都要还㗎啦。啊咁佢自己做咗嘅嘢佢一定要负责嘅。咁喺今次嘅选举里面可能会反映到出嚟嘅。是吗？咁但我哋最紧记咗一样嘢嘛，你唔可以话我情愿去选个保皇党，或者情愿送多个保皇党去立法会， 啊，我都踢走呢个民主党，嗱呢个逻辑我就唔接受嘅。嗱唔紧要啊，即系我只系提出我个人意见啫。咁你接受又好，唔接受又好，啊系咪？另外有听众又话喂，咁系咪都俾人出卖噶啦？我情愿俾保皇党出卖。咁如果你认为，如果你认为你未俾人迫害够嘅，你仲要多啲人迫害你嘅，啊咁冇办法啦。咁呢个都系选民嘅选择。啊，我又唔可以左右大家投票嘅。我讲出嚟咧就我立场好简单嘅，多一个反对派入去呢个立法会咧、就点都好过多一个保皇党入立法会， 制衡到佢哋啊！ 呢个就系成个逻辑嘅背后啊！咁、所以你点投票你嘅事啦，但系就最紧一样嘢，我都系同大家要拗咧，就拗一样嘢，即系你情愿喺嗰个超级区议会嗰度，最好就全部咧啊嗰啲咁嘅保皇党入晒去。啊，咁如果你仍然话系咁样，我尊重你，但我唔同意咯。啊，唉，民主党都系作孽嘅。啊，主党同保皇党有咩分别？民主党同保皇党嘅有好大嘅分别啦、保皇党就系保障啊呢、這个利益集团嘅利益嘅。啊，民主党咧啊，你可以话佢啊出卖咗啊。我哋民主派或者支持民主一部分人嘅理念，但问题起码佢唔系去维护嗰啲财团嘅利益噶嘛，嗱分别就喺呢度啦。啊，你认为你要选一啲啊维护利益集团、维护啊一国一制嘅人啊，咁冇办法啦，咁你咪咁冇嘅。咁另外嘅有啲人亦都有个睇法嘅，啊火凤凰死而后已，啊咁啊等。呢、这个成个立法会等呢个保皇党啊，全部选晒入去咯。我有咁嘅睇法噶。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系唔接受呢个政制嘅，就根本就唔应该参选。嗱，呢个就最高嘅理想嚟嘅。啊，你如果去参选， 嗱呢个喺选举论坛度成日都系呢个民诶呢、这个或者你所讲反对派俾人闹，你又话唔参加呢、这个，你又杯又要踢走功能组别，你又走去走参加呢、这个诶、区议会第二名张名单嗰、那个参加嗰位就差抢个位。 唔系啊，就算你参加地区直选，你都系接受呢个政制改革，你都系接受呢个荒谬嘅政制啊嘛，你都系接受呢个比例代表制啊嘛，你都系接受呢一个功能组别同呢个直选。啊，分组点票啊嘛，你唔接受你就唔会参选噶嘛，你冇得同我讲嘅呢样嘢，一系就完全唔参选，嗱、这个就叫最高嘅理想。如果你参选咧，就已经系政治上面， 但你唔参加咪结咯，即系 唔啱啊！政治就系妥协嚟嘅，唔单止系妥协啊，政治系要想办法做到嗰件事啊嘛，咁大家咪要参与咯，啊，咁你咪要拣人咯，嗱，咁当然啦。难产咧好多层嘅，你以前去果栏啊，有啲产拣咗出嚟抌落街，啊就抌到成个果栏都系嗰啲，俾喺地下俾人执嘅。有啲咧就十蚊一堆， 有啲十蚊一件 啊，有啲啊十蚊一只，咁你唔去拣咯，系咪呢个问题就是你自己拣咯？啊，所以就唔我话俾你听，如果任何人认为我情愿支持保皇党都唔支持民主党嘅，嗱对唔住。我永远都唔会同意呢样嘢嘅， 系 啊，呢样嘢系我冇办法可以认同，亦都冇办法可以接受嘅，啊，咁你林彪话你同唔同意？ 唔系咁我嗱，每一个选民都有佢自己， 唔系你咪去选咯，集咯， 系咯系咯系咯， 但你咪唔好投民主党咯，啊，但问题就是你唔好话俾我咧，我情愿投保皇党，我都要。啊！赶走民主党嚟呢样嘢，我就觉得唔系啊！我始终都唔同意嘅呢样嘢。不过唔紧要嘅，大家喂 DBC 就有呢个好处，唔同嘅节目、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唔同嘅听众，我哋可以自由发挥。嗱、可以大家打电话嚟18721111咧，啊，可以倾下呢个选举嘅问题嘅。你如果对我嘅立场有质疑嘅。我亦都欢迎大家讨论嘅。Alex Low 又咁讲，佢话我唔系太 agree with 大班，即系唔同意我啦。泛民点解唔可以重组踢走民主党？梗系可以，我冇几时话唔可以啫。吓、啊，我哋可以选择包括人民力量、社民联、新民主同盟、公民党同工党。啊，我而写一篇文章引述保持关键否决权已经冇意义啊。 因为中联版可以将成个党收买。咁 Alex 就认为呢佢係指民主党喺关键嘅时刻呢出卖咗盟友。咁前日何俊仁喺报纸度话呢佢有必要时呢会再去中联版咁讲。如果有。 嗰个因为要选举论坛度俾你質佢嘅时候佢答 如果有睇呢个伪民主党卖港实录嘅话呢民主党做嘅嘢呢其实同建制派做嘅嘢一样。所以大家呢要认清是敌是友。咁张文光08年话过要加强国民教育嘅大家心中有数咁讲喎。咁所以你话民主党即係做嗰啲嘢係咪要还呢咁我始终觉得呢从政呢最好㗎喇你有纪录嘅。你讲嗰啲乜嘢你做嗰啲乜嘢呢一定要负责嘅。但你问我咁民主党啦讲咗咁多衰嘢啦 ,Alex Lau, 咁究竟佢哋系咪民建联好过去呢应该系咪呢个工联会好过去呢应该嗰班不知所谓嗰班咁嘅20蚊张嗰啲好过去呢我哋电话旁边呢有远自澳洲雪梨打嚟嘅程小姐嘅早晨程小姐。 早晨程小姐。 早晨大班你好。 你好。 大班我諗你唔记得我但我话过如果你绝食我会飞嚟。 我知啊系啊我哋日日都播你个声带㗎。 绝食先。 咁我唔会绝食嘅我而家都差唔多半绝食啦。我而家减紧肥啊。 嗱好老实讲讲选举之前都讲几句心底话就系、是、每个人都会死我同你都会死。有一日如果你死咗之后人哋記得嘅唔係一個腰纏萬貫嘅大班，係、一個曾經不屈不撓為我哋市民發聲，而可能係破產老倒嘅大班、我希望你唔會，但係 唔會佢唔會 到我哋死嗰日，上帝會同我哋計數、市民會俾一啲應得嘅嘢俾你嘅、所以大班唔好氣餒。 你問我咧，我都係揀後者噶啦，都係 我諗都會啊，都會啊，到時或者你死先，或者我死先，一係我拜你，一係你拜我啦嚇。 大吉利是， 我都係咁嘅人，所以都係唔會有咩好收場噶啦。咁講翻選舉，咁大班其實咧，我諗香港人有一個誤區，包括你頭先嗰個嘅 Simon。那個 Simon 講嘅話係民主黨係推進咗民主嘅一個小步。但這個是一個重點的問題我是反對這個 Simon 第一他沒有推進到、他將60個變成70個我簡單來說但是在比例上呢應該是衰了的還有他這個黨的之所以可厭可惡呢就是將自己的黨的私利凌駕在人民的利益度他現在爭取到啦他有十幾個即是有十幾個的、在區議員的一個的提名權所以他有幾個人可以冒出頭來但你看看其他的黨派除了民協是一個都沒有出到來、連公民黨都出不到一個 不是公民黨他們選最後選擇不參加的因為司馬文呢可以出來選的 他不夠提名啊 大班不是的可以夠的我告訴你夠 的 真的要去 因為最終呢公民黨不肯給他6票去 是當然是咁但係 其實我幫佢 其 實我幫佢揾到㗎啦已經 其實冇一個夠提名㗎我真係覺得民主黨由此係可厭至極第二唔好搞錯頭先你個 Simon 錯嘅地方就係乜嘢呢就係、是、你或者你個觀點都係 嗰、那個唔係我觀點嚟㗎嗰個明報嗰、那個明報寫論嚟㗎我未必同意㗎 仲有我想話俾你聽民主黨其實同中聯辦同任何中國談判係冇問題嘅、不過唔係密室談判唔 係 將同黨友傾過嗰啲嘢推翻、自己搞一啲嘢出嚟係有利自己黨嗱、我想聽香港市民留意我諗好多人追究民主黨唔係佢同邊一個談判其實政治講策略講退讓亦都講妥協亦都要講精進但是不是将人哋出卖嘛大班你都不要走咗入呢个误区民主党是不是好个民建联呢我而家唔敢讲因为佢具有欺骗性可能仲呃到啲阿婆阿毛阿懵添。所以我有时觉得你讲嗰啲嘢好啱但是喺呢个方面我諗我真係要同你有唔同嘅意见囉。 唔紧要。 仲有。 但因为我对嗰啲保皇党嘅心痛恶绝嘅。 我都系即系佢哋系丑陋不过咁喎佢哋丑到出面喎丑到人人都睇到。嗱，你譬如最近呢、這個關於國民教育度，其實呢一個嘅教協同埋教聯最後其實差唔多嘅啫。咁你會覺得，喂，我選咗你20年，其實 阿兄姐本来真的很可爱，现在简直觉得变成一个妖怪。个问题是他们具有欺骗性，香港市民真的要很小心。有欺骗性的披住羊皮的狼是更加令我们迷惑，还有更加是令到香港，问题就是会将香港再推进一个深渊。我想我大班和我们要很清醒，就是香港现在已经差不多亡无日矣，你还是即是民主派去孭住民主党去孭住个名啫，佢唔系真系，佢反而嗰种欺骗同埋迷惑性咧，令我哋好迷惑，同埋香港嘅一般人民系唔能够认得清。 阿程小姐啊， 所以其实一定唔可以选佢。 阿程小姐，你讲嘅嘢咧，我哋终于咧就说服咗我一样嘢。嗱，我而家修正翻我立场。我咧，我咧喺地区直选嗰度咧，我系唔会支持民主党同埋民协嘅，亦都唔会支持街工嘅。但系喺呢个嗱，但系喺、 啊、 但系喺呢个咁啊，呢三个党我都唔会投噶啦。咁啊， 即系话白票啦。 唔系，我讲喺地区直选啊。 系 喺地区直选，我讲呢样嘢，我都可以有个立场，即系因为我哋有好多选择啊嘛。咁我可以唔揀民主党，我可以唔揀民协，我亦都唔会支持街工，因为我叫街工做梁粉中㗎嘛而家。但係当你去到呢、這个区议会个所谓超级议席嘅选举呢，我哋冇得揀㗎嘛。就係一系民协一民主党，咁你叫我揀工联会同呢、這个民建联同埋白韵琴，你问我，你如果我有一票，你叫我点投啦，我就唔会投白票嘅。嗱，不如我哋咧喺新聞翻嚟再同你傾過啊！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現在由李小欣報導新聞。汇丰银行获高等法院颁令收回中环总行地下的广场业权，不过占领中环行动的示威者在昨晚九点限期过后不肯离开，今早仍然继续留守。汇丰说限期后不会即时清场，下一步会向法庭申请取回物业命令，并同法庭执达利商讨执行命令安排，暂时未确实清场的时间。示威者昨晚举行演唱会，有几十名市民到场支持他们，期间有人烧衣纸，消防接报到场用灭火筒扑熄。占领中环行动持续接近十个月，法庭早前颁令指汇丰是广场的业权拥有人，被告未得到汇丰批准占用广场，虽然汇丰有责任提供公众通道，但被告的行为超越了有关用途，所以批准汇丰收回业权。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在北京遇袭，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共同社报道中方向日方道歉，不过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回应事件时就没有提过曾经向日本道歉。美国国务院对事件表示极度关注，指美国一贯促请两国和平解决问题。中国驻南韩济州总领事馆证实，两艘中国渔船在凌晨大约两点四十分在济州岛对开海域因为台风影响而沉没，31名中国渔民失踪，三个人获救。南韩传媒报道每艘渔船上有17人，两艘船合共有34人跌落海，事发时现场海面有强风巨浪。台风天平再度吹袭台湾，当地中央气象局说天平仲未登陆，正是加速移动。台湾南部和东南部风雨持续，花莲和台东会有超强的豪雨。气象局预料台风向东北移动，掠过台湾的东部，暴风圈笼罩花莲以南和彰化以南。今日台湾东南部和东部会有局部大豪雨或者超强豪雨。全台湾仍然在陆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海上警报警戒的范围包括台湾附近的海面，屏东县、台东县和高雄市部分地区今日停工停课。热带风暴艾萨克在墨西哥湾推进，预料会增强成为飓风，然后吹袭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之间的地区。总统奥巴马宣布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以便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应付风暴。 美股窄幅上落，市场人士观望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林克今个星期五在联储局年会的发言，股市走势缺乏方向，金融和科网股普遍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24点，跌3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73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1点，收报1,410点。欧洲股市就全线高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拍住去到呢个红十字会。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话好远嘅车龙啊，现时排翻去北角码头咁远噶。咪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都车多，今次乜大家都未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亦都伸延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啊，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系比较车多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嘅。咁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东隧过翻香港汇景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电话机楼嘅。新界区奇隧道咧，暂时都有龙尾噶。西隧出翻九龙嘅隔田村啦，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啊，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都好远添啊，去到沙田马场噶，系啦，有时真系好难拣嘅，唔系拣女朋友，又或者拣男朋友啊，系拣立法会议员啊，冇错啦，有啲选区一眼就会拣得出，有啲表面咧系打正嘅民主派，但系一用试金石试一试啊，即刻现晒形噶，系啊，好多表面系人皮，但系原来系保皇魔嚟噶，仲有啲啊，声称系独立人士。但有可能是保皇党分支出来的，真的要看清楚啊，不知道消委会有没有人点拣呢？好啦好啦，揸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是揀自动自限电的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5，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帮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男士篇。 神作中医的理论来讲，有神阴与神阳，神阳来讲呢就属于是一种活力，神阳虚的时候感就会引起不举，神阴虚的时候就会引起早泄。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的病向好中医环节啦。这个环节是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会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运动星语 香港第一次有体操运动员达标参加伦敦奥运，男子组有石伟雄。 去到比赛场嘅时候就觉得啲紧张而家先嚟啊。 女子组有黄晓莹，最令人难忘嘅梗系佢喺平衡木嘅惊人晓莹跳啦。 奥运嘅 moment 真系哇到啦，令到你好似好兴奋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心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我想去观星， 我想去爬独木舟， 我想学打非洲鼓， 我想去做义工。 青年事务委员会同十八区举办咗好多好玩嘅青年发展活动，让你发挥创意，扩展视野，培养领导才能同提升责任感，善用时间，活出缤纷人生。上 coy.gov.hk 就睇到一年四季举办嘅活动，你都一齐嚟玩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零九分，大班梯嚟，你讲清楚啲，你心目中咧建议大家咧选择反对党嘅就系点样选择法？因为网上边都有两位朋友同意阿程小姐嘅讲法嘅，阿 Jackie 啦、Selina 都话咧。民主党，喂，唔好支持喎、大班。 嗱，程小姐，唔好意思啊，要你停咗十分钟啊。 嗱，我开心嘅学嘢。 唔系，我听完你咁讲咧，我谂我交代得唔清楚嘅。 系，讲清楚啲好啲。 即系如果喺得有选择嘅情况之下咧，即系譬如话喺地区直选咧，每一个区我哋都有好多反对党嘅朋友参选啦，有公民党，有民主党，有民协，有呢个工党啊，同埋亦都有啲独立嘅。嗱，我哋就可以好多选择。嗱，我同意，我哋系要惩罚民主党咧，喺嗰个五区公投啊，同埋今次走入去呢个中联办咧，做埋呢个肉酸咁核突嘅嘢咧，我哋系要俾个 message 佢嘅，系要惩罚佢嘅。呢个我绝对同意噶。我谂我一路咧集中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嗰个所谓嘅所谓超级区议会，其实嗰个唔系所谓超级区议会嚟嘅，嗰、那个系个小圈子选举嚟嘅， 功能界别嚟嘅。 不过就一人一票去选，咁我哋变咗市民咧。 大班，我想请问 就多咗一票。嗱，我想分析俾你听咧，我嘅分析吓，今次呢个超级议席咧，就公民主党一定赢嗰两席噶啦。一定赢啊！如果你我哋嘅分析就系话，即系话阿何俊仁同阿涂谨申会赢嘅。 嗯， 既然佢赢，你使乜投佢票咧？ 唔好投佢票，我冇话要投佢票，我就要讲清楚啊！咁剩翻三席咧，嗱，刘江华一定会赢嘅，啊，陈婉娴一定会赢嘅， 机会大嘅、 啊，即系呢四个我认为都唔系机会大。如果你问郑英翰咧，我就话俾你听咧，我过去对呢啲选举嘅预测都通常系好准嘅。嗱、 嗯， 呢、这个食好啦，而家我哋讲紧第五席， 嗯、 你俾你拣啦。嗱，呢个白韵琴就废嘅，我哋可以唔理噶啦。嗱、 嗯， 你而家个选择就系李慧琼同呢个 冯检基。 嗱、啊，大家都知道我同冯检基冇乜两句，亦都冇好感嘅、嗯。你反而倒翻转头话，你以前同民主党都有好老友，咁我仲可以讲，又系主要因为阿 Martin 嘅关系嘅啫。嗱、啊，我想问你啦，如果俾啲最后呢两个人你拣，你情愿送个李慧琼入去立法会啊，抑或俾呢个啊，我认为不知所谓嘅冯检基入去啊？咁你咁 大班 个选择， 我想话俾你听，以我自己嚟讲，既然你都排晒个牌面出嚟啦，原来发觉根本就系冇得拣，呢、这、一个咪系民主党陷香港人于不义嘅一个非常恶劣嘅行为咯。 我同意你。 你系要我拣，咁我就会唔投票咯。 因为全部都不值得我揀的。还有民主派，民主派不是民主党，在这个比例上多一票少一票已经无关。原来我们发觉两三个人都可以制衡到他，如果多几个激进派也都可以制衡到他，这一票根本就无关痛痒。 不是的，你要留意，如果去到 民主派之所以可恶，根本就是将整个民主派的比例更加是差了。我现在计了，以前是23 over 60，那么 percentage 有38，现在如果我们有24 over 70呢，个比例上是 32.8。所以我刚才反对你的 statement 就是说民主党。 不是，那个 statement 不是我的，我都反对的。我都准备，我都准备拿去来批评的那篇东 西。但 是问题就听了你。 这个又是迷惑众生，如果我是你，我会不投票，拒绝投票。李慧琼乜嘢狗屎垃圾，乜嘢都唔投，呢、這个就系我嘅地都迷惑。喂，我哋大班台，你嘅 DBC 唔可以咁样，唔系迷惑。嗱，讲清讲咗，佢并冇将民主进程推进一，哪怕是一小步都冇。相反地，系做咗个大圈出嚟，做咗个大局出嚟俾我哋跳咗入去。所以大班好简单，如果我系你，我会唔投票，拒绝投票。李慧琼乜嘢狗屎垃圾，乜嘢都唔投，呢、這个就系我嘅见解。 嗱，我想问你啦，如果嗱，我哋唔可以 take 个 risk 噶嘛，即系嗱，你都要嗱做任何嘢，我哋都要估计风险噶嘛。嗱，一直不能少， 唔系， 对我嚟讲一直不能少啊，因为我哋唔知道我哋今次系咪一定攞到24席噶嘛。 系。 咁所以嗰一席可能逢检机啊，而家讲逢检机啦，嗰一席可能系关键嘅一席嚟噶嘛。即系我系从呢个大局嘅着想啫。 你讲得非常啱，我以前同你都系一样咁可爱天真噶。但系个问题，你 我仲未化啊嘛而家。 原来你送咗嗰个腰骨硬正嘅刘慧卿入到去，佢都系会屈膝求饶。所以有啲人系好唔可信，你要睇佢个往绩噶嘛。 但我就绝对唔， 哇！你仲要送佢入去，行去投票，唔应该噶。 我绝对唔相信嗱，有一样嘢我对佢哋仲有少少信心啊，可以讲。 你可爱咯，好可爱咯。 我绝对唔相信你够胆喺去到个政制改革嗰度咧，呢24个人，如果我哋就系得嗰24个人咧，我就唔系好相信有人够胆咧走去背叛咗民主嘅呢样嘢，我系有。 大伯， 仲有个信心。 24同埋23系咪争好远？ 23就少，就唔系关键一票嚟嘅。 玩完噶啦，23就玩完。 因为你需要三分二通过个政制改革啊嘛。嗱，譬如好简单， 民主派专喺关键时刻嚟到搞搞震噶噃。 咁唔系嘅，去到嗰度，我谂佢除非谂住咧，成个党真系执笠啦，成为香港人民公敌咧。嗱，如果我哋仍然相信，嗱，如果我哋仍然信多一样嘢，香港仲有传媒咧去监察佢哋嘅咧，咁我哋咪仲可以信佢哋咯。 传媒已经归边噶啦，大巴你都俾传媒压到你有气冇定头啦。 咁我哋仲未死嘅， 你 起码信我哋仲喺度睇住佢哋啊嘛。 你系风中残烛嚟噶啦，已经系你照亮呢个世界，是但系真系风中残烛啊！你仲信传媒？你仲信民主党？大巴你唔好太可爱啦。 我信系信佢喺关喺，我净系信一样嘢喺嗰个所谓政制改革嗰方面咋，其他方面我系唔信噶。 同廿三如果唔争好远咧，我谂体制内体制外要共同努力啦。我都唔，我唔阻你时间 啦， 大班 多謝 你醒下啦。仲有大班帮我赞下通啦，佢好鬼可爱噶。 佢系好过瘾噶，系好啊，多谢你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四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泳思路帮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嘅。 嘅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7， 电话旁边有位老友记啊，张先生，就是多伦多打嚟嘅。张生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啊，大班， 系啊，林总，你好。 哇，九点几啫，未使瞓住， 食完晚饭啫吓。 而家夜晚， 啊，夜晚九点几啦， 食完晚饭啫吓，系好，张生有咩意见？ 我想讲下咧，就如果支持民主嗰啲选民咧，反而我唔系好担心佢话唔选民主党会走去选咗建制派咧，即系我觉得佢哋应该会点埋呢一届咁啊？点啫？就算你俾佢，同埋我觉得佢奸有 直选系啊， 系我就啊，即系同埋我觉得民主党佢即系已经。做已经是太令到啲选民太过失望，同埋你睇唔到佢一个前景咯，即系基本上佢冇一啲承接嘅第二梯队可以继续支持佢，即系你选埋呢一届咁啊点啫？就算你俾佢，同埋我觉得佢奸有奸输咯，即系为咗抢呢个超级议席，可能佢地区分中跌四席都唔定添今年。 即系唔系啊？佢今次系要佢今次系要还嘅，我认为佢今次咧就算啦，其实都好难嘅，保持到议席咧，但佢得票率一定系好低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民主党咧，系俾民主支持民主嘅朋友咧，系可以，即系如果话即系夸张啲讲，系俾人鄙弃咗嘅，知唔知啊？所以佢系要出嚟，佢系要还噶啦，佢系要 变咗，反而系民主嘅罪人添。嗱，你得到你攞咗超级议席三席咁啊？点啊？你地区如果跌咗四席？咁你点样解释噶？同啲选民， 佢都攞唔到三席噶，佢都系得两席嘅嘛。民主党最多有一个叫系 民协噶，计埋呢个冯建基啦，当佢系泛民啦吓。咁如果你地区嗰度，即系如果超级议席，你冯建基同埋嗰啲唔去选，走去揾啲第二梯都去选。咁佢起碼至少都攞咗兩席。 但而家問題冇得選擇，咁佢已經報咗名啦。你而家冇得翻轉頭噶嘛？ 係民主想搶議席。佢叫翻何俊仁已經落翻地區選，係基本上係。 但張生，你唔記得咗佢哋協調唔到啊嘛，冇協調。 唔係，而家唔係啊，而家已經唔可以翻轉頭講噶啦，即係對我嚟講要 too late， 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嘅意思就話， 都係為咗自己要出名，或者係將來發夢都想做特首啊？可能 嗱，咁所以我就同意咧，即係喺地區直選咧，我哋係唔需要投民主黨票，因為點解咧？民主黨就代表咗一個民主派嘅建制，同埋佢哋老化。老實講，佢哋一路都唔肯讓個位出嚟咧。咁老實講，有啲人就話：哦，你人民力量啊、社民連啊，或者其他人走去搶民主黨啲位啊，自相殘殺唔啱。嗱，我唔同意噶，我認為就係要。去抢佢哋啲位，因为如果唔系永远都系咁，你永远做落去，咁啊做死一世，咁冇细责噶，冇可能李永达啊，或者啊，即系讲亲啲名都大镬噶啦，何俊仁咧，佢都做几廿年议员噶嘛，你睇到啊小班郑家富，佢都退落嚟啦，你让个位俾啊，即系新一啲嘅人去选啊嘛，如果唔系呢班，如果唔系而家我香港咧， 有啲问题，好似九新东。呢、这个李永达同陈树英两个选，同埋自己自 身，同埋呢已经被视为老人政治啊！你明唔明？而家民主党系，同埋佢哋有 佢自己咁就有问题，佢啲选举策略我都好奇怪。 所以直选咧喺地区直选，我系同意咧。你话要惩罚民主党唔投民主党票，我系同意嘅。啊，你话但系去到我计数嘅啫，我就比较实际，因为政治始终系妥协，同埋政治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好嘅，政治就系要令到一啲冇可能嘅嘢发生啊嘛。咁如果喺个超级议席嗰度，我净系问一样嘢，你之后嗱，之后俾你拣，你要啊冯检基都唔系讲民主党，我认为民主党会赢两席嘅，冯检基同阿李慧琼，你拣边个？我只系问一样嘢，对我嚟讲啊。我就一定揀冯检基嘅，冇得倾嘅。我点样争佢啊？大家都知道我当年我哋喺龙门阵点样丙佢噶啦。即系你都谂下，我都要去投一个匿埋一眼，做一啲唔愿意做嘅嘢，都系为咗个大局啊嘛。你明唔明？当然我哋可以从理想去谂嘅。如果为理想就最好，今日杯葛去投白票咯，系嘛？咁但系问题就可能最终咧就关键一票，24票变咗23票，咁我哋点搞呢？咁啊，任由宰割噶咯。 超级议席，佢 佢哋嗰三个民主派有冇配票噶？冇咗。 冇噶，唔系佢哋要配噶， 选民即配 咯，选民自己配咯。你一家三口，譬如唔系，其实而家咧就应该，如果真系唔支持民主党嗰啲人咧，其实我觉得应该投下冯检基票嘅啦。有两个效用，一你可能惩罚民主党，可能令到系涂谨申选唔到；二你亦都咧令到可能帮咗阿冯检基争取到第五席，就踢走咗呢个阿李慧琼。嗱，个效果就 系 咁咯。 你觉得应该系会要投一啲民调比较低嗰啲人咧，即系比较即系想希望谷翻起啲票咯。 嗱，其实就好简单嘅。如果我个当然唔简单啦。嗱，我嘅分析咧，只要嗰啲人咧支持民主嘅人，你投阿冯检基票咧，咁已经民主派咧应该有三席噶啦。因为唔系好多人会投冯检基嘅，唔使担心，唔会抢咗，即系我计嚟计去都唔会抢咗啊民主党啲票嘅。 啊， 咁所以系个人选择咯。 因为七选， 唔系呢个就系呢个就系一个分别啦。你以大局着想，要话以原则行先。 嗯， 如果讲原则，我同意。譬如即系话，我哋澳洲嗰个旅游记讲，喂，我唔投啦，做咩啫？我投白票啊。咁呢个就讲原则嘅。另外一个咧就讲政治妥协嘅，就讲计算嘅。咁你唔系要投阿冯检基咯？你要惩罚民主党，你咪喺地区直选嗰度完全唔投民主党票咯？因为有其他选择俾你啊嘛，民主派。嗱，呢个就我嘅见解，你同唔同意啊？ 同意，我同意。 系咯，嗱，我就从大局啊讲明啊。嗱，我系妥协咗噶，我系妥协咗嘅，同埋我对民嗱，我正话嗰边正话。阿罗小姐，澳洲打电话嚟。 啊，程小姐， 程小姐佢咁反感咧，就因为我哋播咗 《明报》嘅社论，《 明报》嘅社评。嗱，其中一段咧系我唔同意嘅，我都要讲嘅，因为佢话至于民主派同中央互动嘅争议咧，系一个旧嘅议题，其实唔系一个旧嘅议题嚟嘅。你做个坏事，永远都要插翻出嚟讲嘅。佢话但系咧就唔能够忽略对选情嘅影响。我话两年前民主党为使呢个政制不再原地踏步，去中联办同中联办官员咧商讨2012年立法会选举安排。今次五个区议会嘅议席咧非常接近全港普选，所以当日民主党同中央商讨达至政制方案，增加咗民主成分，推动咗民主过程。嗱，呢个我系唔同意噶。第一，当日咧刘慧卿咧曾经讲过，佢话嗰个。所谓呢、這个我认为呢个唔系超级区议员嚟㗎，唔系超级议席嚟㗎。有啲人话 功能组别、 我走入去选咗之后呢，我就会好威㗎，有一百万票或者几十万票，我批佢。呢、這个始终呢系小圈子选举、因为我哋唔同意一样嘢呢，佢个提名系有门槛嘅。 嗱、 譬如咁讲，如果你系冇门槛嘅，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呢，咁就系真直选啦。系咪？咁所以呢，我就唔同意明报呢篇社论㗎，所以就唔好误会我哋。我係认为呢，当日如果民主党真係係咁现实嘅，为咗争取民主嘅进程嘅，佢就根本喺2005年支持当日嗰隻执任权嗰政制改革。咁就唔会，你如果係咁现实嘅话，但係当日就反对咗，跟住到五年后呢，到而家呢，佢就走入去中联办嗰度呢，暗度陈仓。啊，密室政治，咁当然令人反感啦，呢、這个我同意嘅，啱唔啱啊？ 好啊，我觉得选民今年会 选民系啊，就选民自己选择啦、啊。多谢你啊，总之踢走保皇党。 系、 啊、个电话旁边有听众阿卓生嘅，早晨。 喂啊，大班啊，林伯， 系你好。 政治真系讲真，你话几咁丑陋， 又丑陋又复杂、啊， 要清啊清啊。 嗱、啊，老实讲，嗱，大班，你嗰个讲法我系撑你嘅，讲真一句。你唔通你 我系比较现实啲啫，但都唔系好嘢嚟噶。一个人现实唔好嘅，应该比较有啲理想嘅。 不过大班喺而家喺个系 Facebook 度咧，系 Alan Wong 同 Chris 咧都觉得真系大家我哋要系啊拱啊基哥入去啊，就系、 是、啊好憎啊冯检基嘅，大家都知道啊。 有边个民主嘅人中意冯检基嘅？根本就冇。你但系你老实讲，你都总好过拣多个嗰啲民建联、工联会嗰啲啦，系咪啊？ 唔系，我而家俾你个选择就李慧琼同阿冯检基，你拣边个咯？ 我梗系拣冯检基啦。 唔系，梗系冇得拣，你嘅话，我话梗系拣，你话冇得拣啫。 你明白？等于上次特首咧，阿梁振英同阿唐英年， 系 你鬼唔知两个都系烂惨咩？咁你都要喺你两个都要拣嘅时候。一个话咩俾老人家3000蚊，同嗰个17日嗰个有薪假期，喂呢个系一啲现实同埋实际嘅嘢嚟噶嘛，系咪？你梗系拣呢个啦，嗱你而家拣咗，嗱不如拣咗呢一个唐英年， 喂，佢而家老实讲，你协住佢呢两样嘅嘢，跟住咧到去真系， 唔系佢讲过话七月一号即刻实行一人3000蚊噶， 系 老人家， 系咯、啊，你唔好为自己，你为啲老人家谂下，佢哋系有啲系执紧纸皮。佢哋有3000蚊俾佢哋已经系好好噶啦，老实讲，你起码你协住呢两样嘢，再系咩点样讲咧？喺2017咧嗰年咧就叫做直选可以，咁起码嗰啲候选人都要俾呢一样嘢，嗰啲老人家嘛，同埋嗰啲打工仔啊嘛，系咪先？ 唔系，仲有一样嘢，我哋起码知道一样嘢，点解我咧当日咧好多人认为我系支持唐英年嘅，其实我系冇得拣嘅，因为我一早已经睇到。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后嘅环境嘅呢、這个我全部睇中晒嘅。但就真係呢都漏咗眼唔知衰到咁啊。即係唔知可以呢无此到呢擘大眼睛大炮。 我係喺商台节目时候都有人有讲过就话如果梁振英做特首啊准备移民得啦咁㗎。 好多人而家諗緊㗎。咪而家真係有人开始讲移民咁讲少啊。喂，卓生，你就会即系你就会喺冇得拣之下，你都会拣阿冯检基嘅。 梗系啦，你谂下啦，达赖喇嘛都话乜嘢都会接受一国两制啊！你起码有票俾你投啊先啦。你如果你假使间呢个香港系赤化嘅，冇票俾你投，你肯唔肯先？ 嗯，冇啊。咁啊，多谢电话啦。咁啊，选民嘅选择嗰、那个神圣嘅一票啊，系由自己啊。去揀嘅就唔係由我哋或者任何人去左右，我哋只係俾一啲资料嚟嘅啫。 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即係俗称嘅超级区议会，有5个议席，参选嘅名单有7张，包括有民主党何俊仁为首嘅3人名单。 民主党陶谨申为首嘅3人名单。 白韵琴。 公民力量嘅刘江华。 民協冯检基为首嘅2人名单。 民建联李慧琼为首的5人名单， 工联会陈婉娴为首的3人名单。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汇丰银行获高等法院颁令收回中环总行地下嘅广场业权，不过占领中环行动嘅示威者喺寻晚9点限期过后唔肯离开，今早仍然继续留守。汇丰话唔会即时清场，下一步会向法庭申请取回物业命令，并会同法庭执达利商讨执行命令嘅安排，暂时未确定清场时间。示威者昨晚举行演唱会，有几十名市民到场支持。占领中环行动持续接近10个月，法庭早前颁令指汇丰是广场的业权拥有人，被告未得到汇丰批准占用广场。虽然汇丰有责任提供公众通道，但被告的行为已经超越有关用途，所以批准汇丰收回业权。港股开市冇耐，恒生指数是跌75点，报19723点，国企指数跌41点，报9502点。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在北京遇袭，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共同社报道中方向日方道歉，不过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回应事件时就没有提过曾经向日本道歉。美国国务院对事件表示极度关注，指美国一贯促请两国和平解决问题。台风布拉曼集结在首尔西南偏南，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横过黄海。南韩昨日已经发布最高级别台风警报，首尔京畿道济州地区的中小学校今日停课。南首气象厅话，预测布拉曼今日会为首尔带嚟每小时30毫米的强降雨。 教育科学技术部要求全国17个市和教育部门考虑台风因素，作出相应安排。总统李明博说，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向民众发布台风信息，做好防灾的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正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好，睇翻港岛区线下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拍住去到呢个华润大厦，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咧，去到顺和广场嘅。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仍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排翻去交易广场，系啦，短翻好多噶啦吓。九龙区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龙尾依然枕住爱民村，冇乜点变嘅。而加士居道过咧，仍然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就模糊街嘅。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依然都系车多一阵啊吓。新界区奇隧道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喂，埋嚟睇，埋嚟拣啊！喂，啲生果点卖啊？嗱，呢十个生果就唔使钱嘅。喂，咁抵冇错啦，不过有啲难嘅，仲有啲发毛添。唉，咁啊真系好难拣啊！喂，咁唔使钱啊嘛，咁你都要拣翻个噶。好啦好啦，等我拣个橙食下先。唉，点解个橙搣咗皮个苹果噶？唉，唔好意思啦，阿通啊，中国市民拣生果等于拣议员一样，唔好睇外表啊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是陈凯琪，立法会选举9月9号举行，选民要记住在投票站入面不可以打电话、影相、录影或者录音。亦唔可以同其他选民倾偈或者通讯息噶，仲有唔可以带走选票添。查询请打2891-1001。 运动声语， 香港第一次有体操运动员达标参加伦敦奥运，男子组有石伟雄。 去到比赛场嘅时候就觉得啲紧张，而家先嚟啊。 女子组有黄晓莹，最令人难忘嘅梗系佢喺平衡木嘅惊人晓莹跳啦。 奥运嘅 moment 真系哇到啦，令到你好似好兴奋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00-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00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泳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话坚守我哋嘅岗位，做到最后一分钟。 交粒可以执 ，DBC 唔可以执粒。 似你个讲嘢咧，非常放肆，唔系喺我喺电台电视听到啊。咁我哋咪觉得真系好真咯，讲咗我哋唔敢讲嘅嘢。 呢两日听到话签名，起码俾政府听到，佢系做啲咩嘢嘢？ 为何那甜言蜜语，人称你嘴巴有用，便以为。 为长期陪着我会闭掉嘴角望过。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等我哋农夫话你知，每日确实有好多人需要血液嚟救命，意外事故嘅伤者需要输血啦。 生 B B 有时都要输血噶。 有长期病患嘅人，又或者好似思君咁，患咗重型地中海贫血症，个个月都要输几包血啊。 有咁多人要救，你梗知点做啦？ 多个人捐血，救多几个人。仲快啲去捐血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唔想俾雷劈，要识得听声。喺大埔咧，日前发生雷劈人意外，一名男子喺浅滩上面俾雷击中，性命危殆。原来要避免被雷击中，第一招是要懂得听声。如果见到闪电之后隔了三秒以上才听到雷声的话，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距离雷电带仲危很远。而相反，见到闪电在一秒之内听到雷声的话，即是身处雷电带打击范围之内。在这个时候不可以高举雨遮，要微微平放，因为好像尖长的雨遮这类的物体都是可以成为被雷击中的目标的。而另外，手机这类的金属物品是属于良好的导电体，最好收在衫袋里面，不要拿出来啊。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9，网上啲朋友好奇怪，有啲人就话咧，因为冯检基嘅样子像穷人，所以都会咧咁啊，会选择投佢一票咁啊。 好简单嘅啫，我都话嗱，如果想真系。啊！我哋要惩罚民主党或者好似民协或者梁粉忠呢咁嘅人嘅，喺地区直选，你可以有好多选择。嗱，你可以咁样样喺地区直选唔投民主党票，喺地区直选喺九龙西你唔投民协嘅票啊！咁啊，但系倒翻转头咧，就喺呢、這个。呢、这个小圈子选举嗰、那个区议会第二议席嗰度咧，你选下冯检基，咪等佢继续做一人党啦。但系起码做咗一样嘢出嚟，就踢走李慧琼就咁简单啦。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喺加州嘅大山嘅，早晨大山， 早晨大山， 早晨、啊、 你好你好， 早晨啊，客气说话唔讲， 唔使客气啊，直讲 咧，冯基，冯检基嚟讲咧，其实我师兄嘅上一次佢都玩完咗一次啦。你仲想俾多几次机会上？ 系， 不过嚟讲咧，我如果喺香港有一票嘅话咧，我就唔会选佢嘅。即系点解咧？你讲嗰个关键少数嘛？ 系 关键少数嗰阵时嚟讲，系讲去讲个政制嘛？ 系啊，净系政制嘅啫，净系一样嘢嘅啫。政制需要三分一以上嘅票去反对佢嘅。啊， 系啊，上一次佢都玩完咗一次啦。你仲想俾多几次机会去玩咧？你而家点解要打击佢咧？就系、是、想炒晒啲资源。等呢包仔嚟讲咧，穷到冇得可以 support 佢自己。等佢包仔嚟讲咧，痛定思痛。佢、 嗯、 如果连痛定思痛呢样嘢都唔需要嘅话，你继续选佢入嚟，李慧琼系衰噶。但系嚟讲，你同另外一个人，李慧琼嗰啲还掂佢个党有钱噶。即系你讲你俾唔俾佢入嘅话，佢都系废人一个。 嗯、 你另外嗰个都系废人。不过嚟讲咧，你唔想继续支持个废人噶嘛？如果你继续俾钱佢嘅话。你每个月俾成十几万去 support 佢嗰啲咁嘅垃圾文献，我嚟做咩？养住佢啊！千祈唔好咁做啊！你养住佢叫做养虎为患，佢越大嘅话咧就越大只老虎，越大只老虎咧就越容易食你香港人。 咁啊， 我喺加州度住噶嘛， 我知阿冯检基。阿冯检基做咗咁多年都做唔到大老虎，你惊？佢始终咧， 喂。 老虎嚟讲咧，唔系一个人造成噶， 佢系曱甴嚟嘅， 一班人造成噶。而家就系嗰九个嚟讲咧，就系养紧只老虎啊。 嗯嗯， 你如果嚟讲，你掉啲英文去啊，我嚟讲，啲、那个老虎已经咁搭水啊，你仲掉啲嘢俾佢？你而家俾紧资源佢咋？你俾民主党入去，就系俾紧资源佢，俾紧佢继续呃紧嗰60%，本来系支持民主嘅人，你而家想嗰60%。继续转态嘅话咧，我喺选民主党、选民协啊、 嗯， 你要 punish 呢班人，点解要 punish 啊？好简单啫嘛，你做错嘢唔使 punish 嘅话，咁、嗯、我 唔系咁你喺嗰、那个 牺牲咗自己， 你喺地区直选嗰度唔系可以 punish 咯，所谓系咪啊？ 梗唔系啦， 你 喺 地区直选嗰度 俾一个 mandate 佢，哇我而家有几廿万人选， 冇嘅嗰度冇用嘅， 冇用讲 嗰个多余个废嘅，佢一讲我就喐佢噶啦。喂，嗰、那个系小圈子选举嚟嘅，我去选都唔得，咁点解我唔可以去选呢？啊， 大班你讲句一句嘢就啱啦。嗰、那個嘢廢嘅， 嗰、那個廢 嘅， 嗰、那個、如果邊個講呢句嘢，嗰、那個都係廢嘅，或者係票王都係廢嘅。喂，你小圈子選舉嚟嘅呀，啊，即係喺爛產裏邊，你係爛產之王咋？ 即係嚟講，如果你認為嚟講，嗰24票係真係咁重要嘅話，選民協咯， 嗯， 選佢咯。但係如果你認為黐線嘅都嘥氣，佢中意幾時玩你就得。你知唔知馮檢基嗰次同李少薇講咩？佢话我唔会投嗰啲票㗎，如果我会投嗰啲票嘅话嚟讲呢，我就输餐饭俾你㗎。欸，李少薇呢而家同你呢郑经我一模一样啊，支持咗我心目中我啱啱捐咗3388元嗰个人。 李少薇系边个？ 李少薇咪香港电台。 港台嗰个，港台我知系。 李少薇嚟讲站台帮紧你而家话支持紧嗰个人， 系 咪讲个名啊？系啊， 我唔知啊，我唔系我所有反对派支持噶。 点解要踢走呢班友啊？李少薇就话你信佢一成啊，双目失明，信佢一成嚟讲咧就绝子绝孙，信佢三成嚟讲你十底都冇运。 其实好耐我冇听到李少薇把声，佢而家仲喺港台做噶。 冇啊，冇啊， 佢冇啊，要揾下佢咁又阿飞哥啊。晏昼打电话俾李小薇，我哋争 服啊！ 要我哋 斗得大好世界， 我哋冇女主持人啊！啊，睇下问系咪大热气啊？ 李小薇嚟讲，李小薇嚟讲，至少嚟讲都系又好样又讲得。 我识佢，我识佢，我喺立法会嗰时俾佢访问过嘅，我识佢。 系啊，嗱，讲就唔讲，讲咁多啦，我就俾翻其他人讲。 多谢你啊！ 我就觉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46啦，继续咧倾呢个选举嘅事系嘛，定系先讲下 DBC 嘅事啊，大班。 咁啊，等阿 Q 仔又入嚟啦， 系 Q 仔就系呢、這个 Q 仔系咩人嚟嘅 ？Q 仔，你 Q 仔你而家以咩身份入嚟啊？可唔可以讲清楚先啊？ 以一个系自由人啊， 唔系，因为点解咧？有一班听众咧，大家知道过呢几个礼拜咧， 系 就有一班听众其实咧自发组 织，自发 叫做咧 呢个 DBC 环政于民嘅关注组啊嘛， 咁、 已经搞咗好多活动啦，包括喺旺角有呢个街头论坛，咁我都有出席嘅，被邀请。咁跟住过去呢两个礼拜咧，其实差唔多隔日啦，或者即系星期六日嗰啲啊，都会喺全港九各区里边咧，佢哋都 哇好辛苦佢哋 搞一啲签名运动。 我去探过佢哋。 咁啲签名运动咧就全部都系自发嘅，因为每一晚只会宣传咗话喺边度会。摆街站咧，咁当晚就会有啲义工咧就嚟，其实啲义工咧晚晚都唔同嘅，因为我哋都唔识佢喺边度，吓、即系全部都系啲听众嚟嘅，即系喺Facebook 上面或者咧就系喺呢一个 全部飞鸽传书啊， 即系我哋当然喺节目里边都系义务帮我宣传啦，咁会嚟。咁而家佢哋咧就想喺今个礼拜咧就请咗我哋，你知我星期五晚咧我就会同阿晚次啊，即系冯志强咧就有我哋有倾个倾城嘅节目噶嘛，咁佢就情商嚟，可唔可以将嗰晚节目咧变成一个叫倾国倾城之把声留住，就啲保自由抗打压，就呢、這个 咁你系咪喺 撑 DBC 嘅烛光晚会？ 系咪做 OB 噶你哋？ 系就系、是、会做 OB 嘅，咁啊就变咗 搞掂晒噶啦， 系啊搞掂晒，咁将会系八点钟开始，咁啊大班你要出席，咁啊就喺八点至到呢个十点，咁之后就可能都会有啲行动。 喂，娇姐，我谂你最好请埋所有嗰啲政党啲人嚟。 即系而家尽请，即系暂时知道有啲人会嚟嘅，譬如包括阿长毛啊，即系黄仁达啊、毛万静啊，即系尽量真系叫好多 嘅，仲有啲唔同嘅政党啦，最紧要唔同政党啦， 社会即系知名人士， 唔好叫民主党嘅咩咩啦。我一提起民主党咧，我就俾人闹噶啦。 如果系撑自由的话，咁民主党都唔系个衰人嘅，我都觉得有个别啲好 人。讲民主党就俾人喐啦，大佬。 唔系咁，你的确即系我都同意民主党好多人憎。 大家今日已经用咗叫反对党嗰个称号噶啦，都唔靓。 唔系啊，我觉得佢啲衰梗嘅，谂住地。 唔系，其实我哋咁好啊，即系礼拜五八点 钟， 喺呢个立法会呢个爱丁堡广场嗰边， 广场即 系爱丁堡广场嗰边，唔系遮打公园嗰边， 即系嗰次反高铁嘅集会 啊，即系嗰边咧就有个 O B， 我哋就系现场直播咧，就系 Q 仔同阿马恩赐嗰个叫做倾国倾城嘅节目， 之把声留住， 好啦，咁啊，即系咧，你就系咪都叫咗我去噶啦？咁我就一定会去啦，呢个唔使讲啦。我琴日听到阿咩啊，小班同阿吴志森都话去嘅做节目， 好多即系有啲以前，其实讲真系，甚至琴日阿海琪同我讲啊，佢揾咗阿陈景辉都会嚟，即系 我都想见下佢啊，陈 景 辉 都 会 嚟，即系佢话即系撑自由、撑大班，佢都会嚟嘅，所以变咗应该好多人都会嚟嘅，即系当晚。 好啦，咁啊，唔该啊 ，Q 仔，咁啊，而家电话旁边阿婷在郑生，你可以坐喺度啊，讲选举啊 ，Q 仔啊，继续讲。阿郑生你好，郑生。 啊，你好啊，大班。 系。 阿林伯你好。 你好。 仲有 Q 仔喺度啊。 几廿年啦。 阿黎执训喺度系。 仲有黎执训系。 系阿黎生你好。系。 好。 关于选举。你几廿年啦。 啊、几十年咧，有几唏嘘嘅真系，成日俾人迫害嗰度惨啊！ 香港地系咁噶啦，系咪先？依家就算我哋投票点样都好，都系睇住阿梁生嚟投嘅啫，系咪先？好啊，即系好坦白讲句，你系民主党，你真系唔投。我想问下民主党真系做过啲乜嘢出嚟？ 唔系民主党就作业噶啦，啲真系前因后果要还噶。嗱，所以我讲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啦。我讲嗰样嘢就系话喺地区直选，我哋有因为喺反对派嘅光谱嗰度咧，有好多选择，我哋可以唔投民主党票，表示对佢一种惩罚。但系去到呢个区议会二，即系所谓啊，呢个咩所谓 超级 区议会嗰度咧，其实咧都可以唔投民主，都可以唔投民主党票。但系咧，我哋要踢走李慧琼咧，我哋就一定要支持一个我哋最讨厌嘅人，吓、那个就叫做冯检基。嗱，呢个就我立场嚟嘅，因为我觉得一票不能少啊，因为呢个关键一票，可能系关键一票啊嘛，我哋永远唔知噶嘛。阿娇仔， 不过我相信超级区议会咧就系会系一个真正投票嚟噶，因为点解到最后咧？其实我估咧，即系嗱，即系我其实冇偏好，不过我估咧，其实多数都会系。何俊仁呢个陶谨申，然之后 我讲咗啦四， 然之后就系到李慧唔系陈婉娴就得啦，到可能李慧琼都好过刘江华。 唔系嗱，而家唔使你唔使谂啊， 唔系系争会程度咁嚟排嘅， 你唔使谂啊，即系我讲话赢咧，我已经计咗噶啦，就系、 陈婉娴、何俊仁、 刘 江华、涂谨申， 唔系啊，刘江华我觉得未必赢，刘江华可能会同阿李慧琼争， 唔系唔系噶，刘江华会赢噶，佢、准备做民建联嘅主席噶，大佬国家机器保住佢， 我知佢系保住，佢系保住佢， 咁所以咧最尾嗰席一定系李慧琼同冯检基之争嘅、所以喺咁嘅选择之下，一只曱甴，一只老鼠，你选咩咩？我就好憎老鼠嘅，所以选曱甴。 小强啊， 唔系、即系。刘江华呢啲其实系即系就算左派都信唔过，佢唔系真系的契嚟 嘅， 佢唔系真系的契嚟。 嗱，你啊，郑生，你继续讲，唔好意思啊。 喂，嗱，大班，即系好简单讲句啊，你民主党真系冇做过任何嘢，只有你啊嗰阵时啊，阿涂谨申，你真系当我香港人傻嘅。你身为一个律师，你可以话惊白纸咁样，我记到今时今日，我仲记住，冇功绩冇成，好啦，起码民建联，我屋企有四票。有三倍，有三票投俾佢哋嘅，我自己嗰票唔投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喺福田，我哋买个铺系烂尾，佢同我哋追翻啲钱翻嚟。 咁梗系啦，佢喺大陆有力量啊嘛。咁你叫民主党嗰啲回乡证都冇嘅，点帮你？咁呢个又唔啱嘅，呢、這个又有少少唔啱，系嘛？即系大陆啲嘢，梗系搵大陆党去搞啦。 系咪即系起码人哋帮我哋做过嘢。 我同意民主党系令人好讨厌嘅，咁呢个我绝对同意。所以我喺地区直选，你唔需要投一票，表示对一种惩罚咯，好唔好啊？多谢电话。电话旁边一听咗林小姐啊，你好，林小姐。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喂，点啊？ 早晨。 早晨，想讲系要投一个超票，所以我是赞成你的大班，你讲得啱，是要投。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一定要拿到那个关键的少数？是因为不是因为我听过有人讲话，我、因为环境功能组别都过不到半，所以冇所谓，并不是这样的。即是好像2012年4月19号那时候他们想动议罢免，是不是不讲得人名的？ 讲得人名 都得。动议罢免梁国雄议员的时候呢，他们好似呢类型嘅议案或者系 都要三分之一以上嘅选票啦， 系啦，就系、是、三分之一嘅否决， 三分之一加一。 所以有一样嘢，我唔敢讲话担保，但系我个人观感嚟讲，我真系唔觉得民主党点衰都好，我唔觉得佢会罢免梁国雄，我唔觉得。即下屆如果有同樣事情發生嘅話，我都覺得佢係會否決罷免呢樣嘢咯。所以我觉得要从个大局度睇，唔可以从话少少 personal 嘅 issue 嚟睇，因为系真系好紧要。呢一届系真系不容有失。只要我哋输一席，如果佢哋真系坐齐晒啲人喺度，佢哋真系可以罢免到我哋任何嘅一个议员走。佢哋想打尖，佢哋真系可以打到尖。因为你睇下佢哋啲议案，好似呢类型嘅，好似呢类型嘅规条，佢哋其实系仲系喺嗰个议事规则啊入面嘅，系唔会撤销，亦都唔会被撤回嘅。所以你系要谂下，如果下次同类事情发生嘅时候，我哋系咪要用呢个 critical minority？ 虽然系好讨厌，我都好讨厌，三个我都 唔系呢个系厌恶性嘅投票嚟嘅 。我都系 不系厌恶性，我哋屋企即系等于个厕所都要洗噶，系咪啊？个厕所都要间中都要擦下佢噶，咁啊就咁简单咯。 即系唔系谈恋爱咯， 当咗洗厕所咯。 如果即系我系咁样谂，三个入面，我谂下边个我最憎，我唔投嗰、那个；我谂下边个第二憎，我都唔投嗰、那个；我谂下边个憎最少，算啦，我投佢。即 系 有人会同我讲话， 系 我都系咁样谂，即系有人同我讲话，哦，如果我投咗佢，咪即系我会即系民主党可以攞到话啊，佢代表到我哋市民。喂，调翻转头，你唔投，如果个四席都系保皇党，保皇党代表你添啊， 好啦， 仲衰啊，我觉得。 多谢你林小姐啊，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其实好简单嘅啫，如果想惩罚民主党嘅。你咪将所有票投晒啊！冯检基分分钟涂谨申会输 啊！咪涂谨申唔会输嘅，其实我觉得系三个都会赢到 嘅。唔系，即系咁讲啊！即系而家 因 为 系 厌恶 性 投 票嚟 啫 嘛，其实今次厌恶 咁有啲人话投白票嘛，不过你问我就系第五席就系啊涂，即系呢个啊冯检基同啊李慧琼之争咯。咁你问我，我冇得拣噶，一定系拣冯检基个，点可以拣李慧琼咧？系嘛？如果你唔投票嘅，李慧琼就会赢噶啦嘛。个问题就系呢个先恐怖啊嘛，唔系话表示我投咗白票就 等于李慧琼会输啊嘛。 咪多人，如果多人投票咧，咁嗰个三个所谓泛民咧就会赢。如果少人投票咧，咪梗系三个建制赢咯，唔使讲呢个。 咪同埋 好简单，超级完咗个选举结果简单。 同埋你唔系投白票咯。 啊 所以我 即系投白票就咪即系等于唔投票咧。 即系我哋就等于我哋就向。政治就永远都是妥协的艺术来的，政治就是要令到一样东西做到嘛，我们要做到一样东西就确保那个关键的少数派嘛。嗯、 三分一加一票。 同埋这个没得讲的，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问我话，那少了一票在那个这样的区议会第二议席，即是这个所谓超级区议会少一席那么有什么所谓的，就是可能差那票呢，大家就真的呢就真系到时就真系 唔系喎，但系可能有人要激发个谂法啊嘛，因为呢个制度内斗争到最后， 咁啊唔好投票添。嗱，我 唔系啊，喂，你可能会激发制度外嘅斗争咁嘅世界。 阿娇姐，我同意你嘅，咁我哋就应该唔好完全杯葛呢个选举， 咁即系取于第二个战场噶咯， 连参加都唔参加。好啦，多谢各位啦，咁啊，我哋又要交出嚟咧，因为要啊讲嗰啲咩 候选名单啊， 名单啊，系嘛，系。 新界东有九席参选的名单一共有19张，包括一号社民连的梁国雄， 二号工联会叶伟明为首的六人名单， 三号民主党刘慧卿为首的四人名单， 四号独立人士梁安琪， 五号公民力量及新世纪论坛庞爱兰为首的九人名单， 六号民建联郭佩凡为首的七人名单， 七号人民力量及前线陈志全为首的两人名单， 八号经济动力邱荣光为首的九人名单， 九号民建联陈克勤为首的六人名单， 十号工党张超雄为首的两人名单， 十一号民主党蔡耀昌为首的四人名单， 十二号新民主同盟范国威为首的九人名单， 十三号自由党田北俊为首的四人名单， 十四号民主党王成志为首的二人名单， 十五号公民党汤家华为首的两人名单， 十六号独立人士何文杰， 十七号庞一鸣， 十八号独立人士方国山， 十九号陈国强。新界西有九席参选的名单一共有十六张，包括一号民建联梁志祥为首的六人名单， 二号是工联会麦美娟为首的五人名单， 三号民主党陈树英为首的五人名单， 四号人民力量陈伟业为首的四人名单， 五号民主阵线麦业成， 六号社民连的曾建成， 七号公民党郭家麒为首的两人名单， 八号新民党田北辰为首的四人名单， 九号何君尧， 十号陈一华， 十一号街工梁耀忠为首的两人名单， 十二号是民建联陈恒斌为首的七人名单， 十三号第三力量陈强为首的七人名单， 十四号民主党李永达为首的三人名单， 十五号工党李卓人为首的两人名单。